喂，hello，喂，今日有少少，即系唔知点解，可能唔够瞓定点啊？整高啲支麦先，系，嗱，瞓咗，有冇人入嚟？今日可以好细声啊，怼近啲麦，怼到咁近，舒服啲。不过好多人中意人做节目咧，系好高音嘅，即系傻 B 嗰啲咧，即系调到把声好高 hyper 咁样咧，个感染力啊强啲，无可否认。即系听嗰啲人咧，听到啲人好高音、好亢奋咁样咧，即系除一种享受咁样。但系讲嗰个人就唔好享受啦，即系譬如我呢啲平时冇乜声嗰啲咧，即系夹硬为咗做节目整到好大声咧，咁本来冇乜所谓嘅，但系咧通常如果调到把声好高咧，好亢奋咁样咧，同埋一转数好快咁样咧，做完 live 之后都好难瞓得着嘅，即系以往就咁嘅经验啦。因为以往嗰阵时喺数码港做完 live 咧，跟住出翻嚟九龙食埋嘢，翻到屋企都瞓唔着。唔知第啲人会唔会系咁嘅？我同周博贤都系咁嘅嗰阵时。OK，睇下先，巡视下业务先。哇，咁快咁多人留言嘅，haters 嘅数量有4个，你完胜咗 like。喂，不如今日咧，如果听 live 嗰啲朋友想 like 咧，不如改为dislike 啊，因为咧可以令到嗰班 haters 咧会觉得，我哋几多人都系有共鸣咁样，咁不如坐言起行啦。我希望今日个 dislike 去到50咯，因为上次已经去到20几咧，我谂佢哋都足够亢奋噶啦。你知啊，次次都嚟又 dislike 又唔出声咧，咁我都想俾翻啲回报佢嘅，希望大家帮下手，就做到有50个 dislike，可能就 keep 住而家3个 like 咧，咁可能大家会皆大欢喜啊！真系。睇下先，头先我喺度。喂，帮下手啊！快啲 dislike。 大力水手789 value，大力水手789有几满？JJ Lens， 喂 麻花 ，hello， 佬探今晚打唔打机？ 今晚 我 唔 又 打 问你 啦。 直播，红红探长打咗一晚通宵机，仲有精神开台？T Mono value，Kenny Hello， Aiken 强力推荐 C 杀片场唔睇就走宝 系。 ，Kenny Aiken 我又要瞓觉啦，How cat it 打机？T Mono 四个 haters Kenny Aiken message retracted Kenny Aiken 加油老探 喂 ，How cat ，thank it you。 今朝瞓醒返工见到你仲打紧机笑咗红红见字已 dislike 喂，快啲 李宗 啊， 瑞 做大 Hi 佢。 探长监制大家好。 Hello，Angel Lui，Hello 你好。咦，呢、這个 Jim Yan 系咪啊？小爷 Jim 嚟，系小爷 Jim 呢巨星嘅，唔会听呢啲。 Jim Yan，我帮你 dislike Samson，哈哈，听到即 dislike。 喂，Hello，嗱，而家咧都仲系好少人入咗嚟嘅，咁所以咧一阵间再强力呼吁下咧，大家快 dislike 到超过50咧，都叫有啲成就啊，系咪先？即系做衰人咧都要做到好彻底，咁样先至可以即系不枉此生嘅，我认为系。你知啊，香港人去旅行又去到尽，贪钱又贪到尽，舐着上舐到尽。咁啊，dislike 都唔好走鸡啦喂！喂，白君朗喂啊！啊，而家唔习惯咁方便，因为而家 highlight 咗，只要揿个option escape 就得啦。 Ultraman 数96，哈哈，Rose C Fellow Susan Huang，Hi 探长好，大家好。 啊，点解琴日但上次星期一嘅九吹咧，嗰啲符号咧全部都读埋出嚟嘅？喜极而泣的表情，喜极而泣的表情咁样。但系今日咧就完全唔读过，唔知点解。 畫面有少少 delay 啦，睇過。不過真係控制唔到啊，講到而家都係咁。但我就見到有啲同業就唔 delay 嘅，因為佢唔用 OBS 啦，用一個$400嘅叫做Y 咩咧 ？Ycast 嘅 software，Ycast 嘅 software。咁我覺得一個 live 咧就好似有少少肉赤啦，譬如人哋幾個 live 嗰啲就都係同一個錢咁啊，梗係買得過啦。同埋有啲講到明嘅拎個兜出嚟籌錢嗰啲網台咧，就更加冇所謂啦，一轉就翻返嚟啦，係咪？同埋我又要重新學過咯。另外一個問題就係、是，咁我而家想睇啲咩嘅咧？頭先 check delay 冇錯啦，都唔係 delay 都好勁。咁我想知道咧，其他其他嘅朋友有冇係個 delay 好勁嘅啦？大家留意一下，我數三二一咧，拍手掌啦！大家聽到個手掌同埋嗰個聲係咪同步，或者爭幾遠？早定迟咗，请你通知声啦，预备，三、二、一，麻烦汇报一下，因为摸唔到。喂，咁其实咧，我用个无文字嘅原因咧，就系、是，琴晚打机打到今朝咧，咁因为去到今朝天光咗之后咧，个人已经好迟钝嘅，同埋个画面咧不停咁出好多。好多個 instruction 俾你啦，兼夾隔電視有成40几寸，咁但係咧我坐得個兩尺零咧，咁原來好辛苦嘅，即係當你隻眼 focus 唔到喺成個咁大 mon 嘅每一個角落嘅時候咧，你就會覺得即係你唔知嗰啲字係咩意思，同埋去到臨天光嘅時候咧，我已經發覺嗰個 game 裡面嗰啲 character 啊，成個場景咧，我已經即係個判斷能力已經覺得佢係真人嚟嘅啦。 I mean 有鬼，韻信王最你得勁，韻信王升快過或好多 ，Rose C 星線白君狼有 delay。Jack Music MB 鄧模式 delay 0.5秒 Waters Zero 有 delay Jim Yen 慢0.453 second Susan Huang 聲快好多 Jim 就話慢，即係有啲人就話聲快，即係畫面慢咗0.453，我呢度度到咧係0.489個 millisecond 啊，就唔係 second， 係咪搞錯少少咧 ，Jim？喂，咁啊，而家试下 tune 下先，我唔系好记得添，试下先。呢个系咪？嗱，试下而家嗱，再嚟，三、二、一。嗱，又大家又睇下有冇改善。OK， Susan Huang 声快好多 ，Angel Lui 有 delay， 刘仁生字 咩 水手789，年纪大，打机太耐会晕浪想呕。 我打机就冇晕浪，又冇想呕，我系咧反应迟钝咯，打到今朝，因为坐喺度咁多钟唔喐都有啲问题嘅，对个心脏真系。咁咧，佢明明有啲，因為打到好緊張嗰陣咧，又不停咁叫你有啲指令咧，譬如過馬路啊、打交啊咁嗰啲咧，同埋甚至乎有時叫你點樣去談判咧，你用一個咩取態去講咧，咁你都會揀錯咗。你明明睇到你都撳錯咗，因為咧我少打機嘅關係咧，嗰、那個 remote 嗰四個 logo 咧，我都。唔記得邊個喺邊度啊？即係 X 啦、三角啦、四方形同埋圓形。咁所以咧，我每次咧想撳嗰個指令嘅時候咧，我都要望一望個 remote。咁所以暫時都係 好笨柒噶，即系笨手笨脚。咁亦都阿 Milton， 即系琴晚我朋友陪我打机个咧，话俾我听咧，即系佢打咗两次啊，即系从头落去打咗两次。咁啊 ，end 咁多结局嘅，你每一个小节错咗咧，都会牵连大波。咁我发我因为有一个场景咧，我系即系令到嗰个大只佬死咗之后咧，咁之后十几个 step 都冇晒。同埋咧，我去 cut 嗰啲机械人嘅原料嘅时候咧，即系啲 AI 人嘅原料嘅时候咧，我唔知道错手开咗枪杀咗嗰个 skill 咧，咁原来佢就系话咧，我已经选择咗一个激进嘅路线去抗争啦。咁佢话佢上次打咧，佢啊慢慢游说啊，有时讲下大话，唔讲真话住啊。咁佢咧就第一次玩咧就冇事嘅，成功咗可以非暴力同埋和平理性咁样可以搞到场革命嘅。咁我就好明显就唔系呢啲人咯，仲俾人串话，哦原来你都系激进分子嚟嘅咁样，原来你都系本土派嘅咁样嘅人咁讲咯。 Ultramax 数96话，我用咗四个 AC， 系咯，点解咧？ 只有十六个。 啊。 大力水手789未得，大力水手789好少少 ，Rose 试好啲 ，Ultramax 数96一秒 delay，Jack Music MB 邓模式仍然有 delay，Wiltus Zero 好过之前，厨艺 One Hello 探长 ，Hello， 咦咁啊有改善咧，咁我再加多啲啦，唯有啊大家再帮手睇睇咯。因为假如我的画面咧低过 720p 咧，就嗰个 delay 情况系少好多嘅，同埋 live 咧，同埋record 咧出嚟又系唔同嘅，好吹胀。好，再试。嗱，而家用咗500个 millisecond 去延迟嗰个声音，咁啊150个 millisecond。OK 啦，再帮手睇睇。3、2、1。好，真系有你有我，你有份我有份啊！真系咁啊，仲有啊，头先大家都系讲紧呢个 delay 问题。咁之前咧，我见到咧，一路都有人加入嘅。到天光之后，可能大家翻工预备出街，又揿入嚟睇睇咧。咁唔知大家有冇发觉咧？我教咗一个模式咧，就系自动读留言嘅，咁咧就唔系经 YouTube， 又唔系经苹果，系经个第三方，即系个 third party 嘅一个网页咧，就 provide 呢个 service 嘅。咁、那个 service 咧好得意嘅，佢咧可能为咗等人觉得佢唔系好似机械人咁咧，佢 random 咁样将啲声又高低又低音又快又慢咧，尤其是中文同埋英文咧就个 variation 系好大嘅。举个例咧，例如一讲英文咧，专登提高把声或者沉把声或者慢把声咧，即系变咗笑片咁样。我怀疑佢专登整个笑片嘅效果出嚟都唔定。吓、啊，而家仲有声快嘅画面好多啊，仲系，睇得仲劲咗。我唔系，哇，原来下面咁多啊！哦，终于同步啦！要750个 millisecond 先至同步，即系头先阿 Jim Yan 咧就话0.457咧都系少得滞嘅。咩啊 ？Onizuka 64，大家好 ，Jack Music MB 邓模式同步了， 大力 水手789好了 ，Rotus Zero K Ultramax 数96局 ，OK，Angel Wing K Tommy Yuan 探长 ，Hello Tommy， 苏珊矿同步， 喂苏珊， 水手789我 Moody Way Rose 再接近啲，厨艺玩好啲了，波希米亚狂想曲快去睇， 去睇啊喂，但系嗰个 Freddie Mercury 咧。个面短咗好多啊，同真人比，但系都拍得好似啊，同当时嗰啲，即系可能啲 art direction 是模仿翻旧嘢咧，美国嗰啲戏咧好劲嘅，真系好一丝不苟嘅，任何道具啊、啲衫裤啊、拍摄嘅方法啊，即系人有个底咧，呢啲真系劲好多。唔知道你睇下睇。 前面预言探长个样好眼瞓咁。 咁啊，真系的确眼瞓嘅。本来我今朝起身之后都唔系好眼瞓嘅。咁啊，今日出咗去探我妈啦，去咗鸭寮街嗰、那个嗰、那个。臭汉墙啦，李汉墙，即系讲紧嗰个福人。咁咧，去买一啲嘢咧，买少少啲关于啲USB 电插同埋电掣嗰啲嘢。咁翻到嚟咧，哇！因为条街突然间冻咗好多，咁于是乎我上车咧，我就着咗件风褛。咁突然间觉得个身咧由低温突然间变咗好暖咧，哇！即刻瞓着咗，咁啊瞓着。走音啲，一瞓着咗，一瞓着咗咧，翻到嚟咧就已经觉得个人系好瞓得嘅开始。可能今朝又瞓好少个钟，比较上，因为我打机打都打到七点几，咁啊食埋早餐，冲埋凉，瞓觉已经系九点几十点啦。咁咧，但系十二点几又醒，一点，咁所以咧，其实今琴晚系唔够瞓嘅。咁啊。系咯，就系咁咯。喂，咁咧，今日我头先专登即系六神无主地，今晚有咩讲咧？咁有人问我讲咩主题，咁啊不嬲我都唔会有特别主题噶啦。咁我都明白嗰个朋友咧拗水吹嘅，咁咧都惯咗啦。咁我咪就话俾你听冇咯。咁咧，咁事实上，咁我梗系唔会完全咩都唔会讲，就斋吹斋读你哋留言啦。咁我想睇下新聞嘅正話，因為翻到嚟又開個 Now TV 睇下啦 ，Now 個 news 睇下啦。點知哇，真係冇乜本地新聞，即係就係講中美啦，講南北韓啦，同埋連啦吳文遠冇罪都冇講喎，脫罪。咁所以搞乜嘅咧？而家新聞，咦？你又見到煙咩？瞓过哇！阿监仔喺隔篱食紧大烟，咁你见到个电脑咧，嗰个就系监仔嘅电脑呢、這个。喂，咁咧就睇唔到你样，睇到你膊头啦，啱啱。喂，咁咧头先我讲紧嗰套戏叫咩话？嗰套 Lady Gaga 嗰套叫咩戏话？唔知道你有冇人睇《The Star Is Born》啦？我谂上次就多数人都有睇厮杀片场，我都好想睇，因为听人讲听到烂晒啦，已经再唔睇咧就俾人剧透晒啦咁样咯。咁你有冇睇《Star Is Born》咧？就系、是、传闻话有几个版本定系点啊？ 系旧戏嚟嘅，系有几拍过多次。 哦，即系同一个故仔，即系但系呢个组合咧就第一次拍。咁、那个古哦，即系古仔都一样嘅、即系都系讲一个 rock star 就叫嗰个素人上去客串咁样。 我估系啩，冇 哦。咁香港似乎第一次出啦呢、這个古仔，即系流行嘅都，如果系都有人讲咗啦。但系呢啲只系即系好耐之后先有人讲，同埋讲唔出系边套戏咯。而阿 May 又出現喎。 May Lam 喺廚藝狂抄襲場果度，係休班差佬聖地去偷嘢29蚊。 哦，係咩？ 係佢哋的 hot item。Barry Chan 見到好多女仔喊。 你話嗰套戲又就係好彩，而家少人留言，我講到好少內容，我估到咯。希望大家會成句咁樣有頭有尾講曬出嚟啦。咁咧嗰個啦。嗰、那個臭汁場啊，叫做嗰、那個叫哦，李漢祥、臭漢祥，好多休班差佬偷嘢聖地啊！係咪有周刊放個蛇啊？又話有過一單咁嘅案例咧？我想知道你點知嘅咧？定係你親眼目睹有人偷嘢，而你又知嗰個休班差佬咧？我想知道。喂，如果係掟條新聞嚟睇下。 Liam Liu, Hello Tam Chang, William Chan, Hello, Hello, Hello Tam Chang, 大家好。 喂，嗱，有几个咧，我系比较少见佢讲嘢嘅。嗱 ，Barry Chan 咧就好似有啲同我有啲意见上嘅讨论嘅，曾经唔知系咪同一个 Barry 咧？咦，但呢个 Berry Barry 咯，好似又唔系嗰个，我唔记得咗啦。咁另外咧，有位嘅 Tommy Yan 咧，你见过未啊 ？Tommy Yan 系比较生面口嘅，欢迎你啦。咁啊，其他都系嚟去都有十几人，经常留言嘅。咁啊，真系多谢你支持啦。因为讲到明冇主题都肯听咧，呢啲系高尚嘅人格嚟噶啦，真系。点解咁讲咧？因为即系有啲个性格好投机嘅，即系喂啱我又听唔啱啊，唔好嘥时间啦咁样嗰啲。咁啊，唔系话呢啲人唔高尚，即系只不过。即系对我嚟讲咧，即系都算系支持啦。讲到明冇主题，讲到明满都有人嚟，我谂都冇一半噶啦，睇下系咪先？我唔知啦，八十几啊，都系少啊，都偏少啊。因为一个礼拜做第三次嘅 live 咧，真系好离谱啊！我觉得即系咁巧啦，星期一嗰次大家都知啦，如果有听，我约咗人，我一段时间之前约咗，咁之后咧又。由当时还有星期一的嘛，所以是咯，所以星期一会做啦。哇，又打交，哇哇哇，拎罐嘢上去喷啊佢，喺上面楼上罐嘢嗰度咯。你唔可以兜下兜面喷佢喎。嗯。咁睇怕都有预期㗎啦，因为我都明㗎，即係如果见到呢有啲 subscribe 嗰啲channel 呢，如果连续弹好多嘢出嚟呢，好密呢，我都按 subscribe 㗎，其实我自己都係咁。咁所以少嚟，即係而家都八十几人呢，即係因为平时单支吹呢就好少咁少人嘅。咁因为琴晚就打机，星期一又吹过，又可能有啲人唔啱听，又创咗新嘅 dislike 嘅 number， 即系嘅人数咧。咁我相信呢排都有一个好大嘅变化，亦都系我预期中嘅变化咯。即系对一啲live 嘅网友嚟讲，睇下先。喂，点解仲系得十六个 dislike 嘅？冇 refresh 唔到咧？哇，吹埋鸡 dislike 都咁少人，点嘅先？而家都有九啊五人睇。得唔 update 咯？之后而家咁有几多 dislike 啊？都系十六，但系Dominic 已经 dislike 四个咯。 交费是派啊！ 系啦。 Barry Chan 男女主角都好唱得啲歌，好好听。 系喎、 哦。Hello 探长 ，Nike。 Hello。 Fellow 乐酷 ，Fellow。 Hello。 Barry Chan 意见当然不同，但系不是针对你，是针对事。 咁大家都系 嘅。I am also new， Liam Liu 未睇《厮杀》嘅朋友，所有评论都唔好睇、包括图片。 冇错。 Equal Liang。Fellow，I've general， 点解最近咁多负评？ 哦，一阵可以研究一下。不过一成日讲呢个问题咧，有啲人又打晒瞌晒眼瞓嘅，真系即系讲得太多啦。 Witness Zero， 我就睇咗厮杀片场，好正，笑到眼泪水都飙埋。 嗯。 Alan Chum，Hello 探长。 喂 ，Hello Alan。喂，咁啊，梁依匡。你嗱呢、這个三面口啊，真系，因为我 Leon 个 Leon 嗰个梁嘅，咁啊 Barry 咁啊冇记错系你啦，咁同埋咧，即系你识得咁样去分辨呢样嘢，真系好啊，因为有大部分人咧都系，即系当我讲紧一样现象咧，佢就觉得我针对佢啊对号入座咁样咧，就变咗 haters 噶啦呢啲。咁同埋素未谋面，你又见过，即系但我未见过你，即系我都唔知系咪好 hate 嘅。咁啊，你如果你为另外一个人 hate， 我觉得咧，你真系应该检讨下啦。喂，咁同埋咧就仲有啊 Jim Yan 咧新嚟嘅。喂，我想又系做市场调查啦。 喂，你新嚟咧，因为咧YouTube 撞入嚟啊，见到有 live 啊，因为系嗰啲旧网台啲遗产突然间新发现翻有9/24咧，我想问一问，可唔可以复一复我咧？请问，咁啊，厮杀片场人人都好睇啦。咁咧，至于嗰套Lady Gaga 嗰套戏咧，头先就有人讲，哇，好臭啊！特边个噶？真系好燥啊，好屈燥啊，所以咁咧嗰套女歌梗系唱得好啦，因为是歌星嚟噶嘛，真系。咁但系至于男歌都唱得好咧，我就觉得真系喜出望外啦，因为佢系演员嚟噶嘛本身。不过美国嗰啲演员咧，真系冇乜丑。哎呀，啱啱大家见到呢个琴咧，啊，而家先见到系嘛？哇 ，delay 咁多嘅， 韦信王探长呢排系咪好多是非 ？Jim Yan, I used to watch for him。 其实呢是非是自己制造的啫，老实讲，因为你有时你避开了一些东西不讲啊，或者当啲观众即系啲网友臭四啊，即系讲咩都诶，使乜理佢啊？即系我听到好多我嘅网台嘅同业咧，都系咁讲嘅，即系觉得嗰啲听众或者网友咧，即系可以随时 ban 啊，唔肯使睬佢咁样咧，但系。即係我都成日強調咧，即係呢個唔係一般嘅節目，因為有人捉字失啦，已經開始就話咧，有時改唔到口都係話呢個係節目。咁事實上呢個就真係唔係一個普通嘅節目嚟嘅，即係主要係我會招呼曬每一個現場嘅網友啦，同埋會讀埋佢哋啲感受啊、啲留言出嚟嘅。咁即係就正正嗰個。即係個地位係相等嘅，即係有啲唔啱意見，譬如阿 Barry 嗰啲，我會照讀出嚟，照討論啊。譬如有啲人 dislike 兼夾咧，惡言留埋啲惡言相向啊，人身攻擊嘅嘢咧，我又會照讀出嚟，照討論下嘅。咁我覺得呢個一個社會現象嚟噶嘛，即係我好中意研究啊，究竟啲人喺個電腦後面有幾咁巴閉嘅咧，見到真人有幾咁 humble 嘅咧，係同一個人嚟嘅。咁或者喺鏡前面。谦谦君子啊，道德高地啊，但系真人咧又都扑街嚟嘅，咁因为我觉得呢样系我近年系觉得好有趣嘅一样嘢。有人话监制终于出咗镜，因为你头先救个猫屎咁样。哎呀，睇唔到你样嘅，应该睇到侧面啫。阿 Jim Yan 咧，原来咧系城寨嘅遗产嚟嘅。咁我想知阿 Jim 咧就有冇？有冇睇呢个？仲有冇 forum 啊？即系透过你可以了解一下嗰边嘅情况啊。因为好似而家少弹出嚟咗咯，我就咁啊。次官仲有冇做咧？即系禁失不禁话。咁仲有啊 ，Amanda 好似冇做啦。咁好似生酮感受又停咗啊？定系已经唔系讲生酮啦？咁同埋阿萧公嗰个叫做咩太平山啊？唔系决战中环啊？又唔知仲有冇做？咁啊，有冇人可以报下料咁咧？阿俊介话放心咁啊，身影走过啫。 俊介放心，看不扬，身影走过者。 看不扬，即系看唔到样，系咪咁意思？喂，咁哇，一大声啊，走音咪俾梁锦祥咁添，点算咧？因为今日能量唔好够 ，Nana 好气啦 ，Nana 上嚟啊，俾你 ，Nana 上嚟 ，Nana 吓，唔系唔够瞓咪唔够气咯，好少啊，几个钟咋？喂，咁其实我嚟嘅，我搭巴士翻嚟，系我听想讲咧，究竟有冇人仲系即系有留意社民连嘅嘢嘅咧？我谂真系。少到好交关，因为呢社民连嗰个IG 呢吴文远坐唔坐监呢啲呢都係得二十几个人去关注或者 like 㗎咗。即係点解会咁嘅呢香港真係。而家啲人真係 唔理呢啲，唔理到一个点咧，即系冇，我唔系话人哋唔理，我自己要理，我自己都系比较冷淡咗嘅，原因就系、是，即系而家呢个时势系绑手绑脚，一啲希望都冇嘅，即系睇嚟，咁所以，就自然少人支持噶啦，咁可能今年嘅几多啲游行嗰个收益咧，即系嗰啲捐款嘅收益咧，好似冇人报添嚟噶，系咪咧？即係譬如大遊行七一咁樣嗰啲，有冇人報咧？好似少咗好多啦嘛，而家譬如上次，係咯，咁啊，總之，唉，大家唔好放棄啦。Nana 做咩 ？Nana 上嚟啊 ！Nana 叫佢上啊，唔上唔叫佢上啊，上真係激死人。喺 Vincent 嗰句点解我睇唔到嘅 ？Vincent Wong， 因为我响高登同其他网台 group 都见到你个名，尊介，放心看不扬，身影走过者，前面语言眼有讲嘢， 系啊， 小明坐火车 ，Hello 小明 ，Nike Sam 上嚟啦， 打咗八个小时机，更系唔够能量， 系啊。 顺遂报料， 西 南嗰边都会搞 YouTube Live， 是 玩即时 chat。 系，哦，咁啊，但咩？但开风气不为先嘅嘢系咪先？咁但系呢、這个好嘢嚟嘅，因为事实上咧，我估系因为冇乜 content 啦，已经。咦？哇！做咩 focus 又无端喐咗嘅？又变翻自动嘅？妖！呢、這个 Logitech 呢个 app 真系好流啊！save 咗啊！头先已经搞乜春啊！真系麻烦，点算？要俾钱嘅 app 就系咁，唔使俾钱 app 就系咁。总之唔 pro 啦，呢啲真系用翻个正常 cam 啦。咁啊，大一、阔三、大要弄好多嘢。而家最方便就系用咗个 webcam 嚟做呢个 live 咧，就方便好多咯。系，继续报料，唔该。喂，唔好嚟，唔好嚟。 因为补选，所以少咗人关注。次 mono， 次官有做。 哦 ，OK。咁啊，大声工作有冇做嗰个咧？不过唔好讲呢啲啊，又好似讲是非咁。即系其实，大声工咧，即系都好多是非嘅。事实上，中意啊中意，唔中意又好憎咁样，唔知点解。同埋唔知点解，好多人都觉得佢同阿麦基有关嘅，但系其实嗰单嘢。即係一個叔父同埋一個細侄咁樣嘅問題，唔知點解俾人講到佢好似犯咗刑事罪啊、走犯咁樣，即係我真係戥佢戇鳩啊！真係呢單嘢，即係傳嗰啲人仲戇鳩，即係覺得佢都有問題嗰啲人先戇鳩。喂，係啊，咁講睇戲啊，咁除咗《屍殺》片場，仲有咩戲睇啊？今日先上嗰度系啦，《Bohemian》啦，《Bohemian》啦。咁另外一套戏就系大陆嘅戏，叫咩《红大富翁》啊？嗰套叫咩《红》？咁咧，因为咧，我有个朋友咧就喺环亚度做嘢嘅，咁咧就佢话有免费嘅包场，咁叫我睇。咁但系咧，上网查嗰呢套戏咧就叫佢俾咗个名叫西红柿首富。咁我上网查啦，咁啊好多PR 嘅工作做咗啦，例如咧无端端呢套戏又唔知几耐啊做咗。咁但系咧有 Wikipedia 咧有好多 account， 即系有唔止商包，即系有几个 search 嘅 result 咧都係 Wikipedia 啦，咁通常呢啲咧就係佢上之前個 marketing 嘅方面要做定一啲功夫啦。咁但係咧嗱，佢都係即係好 typical 嘅大陸嘅資訊咁啦。因為大陸資訊咧，你會搜查到大量相同一模一樣而喺唔同平台嘅 content 嘅。咁因為中國人就中意抄，即係直頭 copy and paste 噶嘛。咁所以咧嗱，佢都係講過幾句。又講呢套戲咧，唔知破咗賣座嘅記錄啊！即係等於啊，讓子彈飛當年 咁有成就嘅。咁但我見到張海報真係唔開胃，其實我真係見到啲海報我都唔係好想睇。咁唔知呢度有冇人睇過咧？因為已經俾人抌咗上嗰啲免費嗰啲網站噶啦。咁但係好奇怪喎，咁即係選擇性有啲網站咧，就係、是、即係有啲片播唔到嘅，有啲片咧就係即係俾國家規定唔准攞翻，但係有啲咧套戲未出街又翻咗又拉唔到喎，即係這是中國啦，唔使講。 Angel Louis， 現在其他網台都搞旅行團網聚。 哦，咁唔知旅行團網聚，你覺得點解要搞呢啲咧？係咪真係為咗同啲觀眾嘅感情啊？因為為咗想令到啲觀眾更加知性咧，即係所以搞呢啲嘢咧，或者更加想同啲觀眾打成一片咧？我真係諗唔到。即係點解人哋會搞，但係點解我搞唔到咧？呢啲，因為我試過搞網聚都搞一鍋粥咁樣，即係報名嘅人少，嚟嘅人多，又即係嗰次我有個陰影咧，就係你要訂台啊，成日好唔方便嘅，即係叫你俾咗錢先，咁又唔得。但係有啲人咧又冇俾到錢先啦，但係當我公開咗個地址就照嚟咁呢啲咧，即係搞到頭好赤埋。系咯，咁啊系，去旅行你咪唔好嚟咯。 自己订翻跟翻你嗰啲酒店自己嚟。 系，咁咁九吹廿四又点可以同其他网台比啊？ 唉，手啊！ 唉，唔系一条嘢绑住噶咩？好似之前。 冇啊，呢、這 个。有只好曳嘅猫咧，成日喺度捣乱嘅。Chico， 上嚟，快表演游轮。嗱、啊，呢只曳貓曳到，睇住佢點曳喎，啲手腳硬到咧。卡住，幾肥？卡住。係啊，仲有樣嘢同大家講咧，頭先後面整冧嗰部琴咧，就係、是、一部M Audio 嘅88件嘅。嘅 controller 嚟嘅，即係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因為88件對我呢個地方嚟講實在太大啦。咁有興趣嘅話咧，就攞去，即係如果你真係有用嘅話啦，或者你有屋企嘅朋友嘅細路攞去，咁啊自由定價，你求其俾都得噶啦，即係自助慳定。咁如果你真係話好有用喎，啱啱爭部琴喎咁樣，咁咧我又唔介意你攞去嘅咁樣咯。睇下有冇興趣後面呢部 M Audio 88指 controller， 如果 controller 係咩同埋普通琴有咩唔同嘅話，你咁樣如果你要問嘅話呢，咁我諗就真係未必啱你用嘅，咁隨緣啦。咁如果呢兩我得閒呢，我都會去嗰啲拍賣網站，嗰啲唔係二手網站買咗佢，因為真係冇訂擺，咁所以先到先得，大家自己嚟攞啦，唔通仲有车去俾你咩 ？OK， 咁仲有啲咩呼吁啊？我嚟完个鼻真系好痕啊！喂，睇下呢度仲有冇朋友咧，系玩怀旧镜啊？一阵间可以交换下心得，因为我而家学紧玩呢啲嘢。咁头先讲开咧，就网台嗰啲旅行团啊，同埋一啲仲有咩啊网聚。我想知道咧，呢度系有冇啲朋友系跟过旅行团咧？除咗个 Joe Chan 之外，因为 Joe Chan 就话俾我听咧，佢连买楼团都跟埋嘅，咁啊好极端嘅网友啊，我觉得佢系，即系佢奇怪就系佢连买楼团又会嚟九吹廿四嘅网聚嘅，咁佢即系个口味都好阔大嘅，都几大爱嘅。佢點解冇人 response 嘅？即係關於問嗰啲網聚同埋旅行團嗰啲，大家冇咁嘅經驗啦，亦話即係驚講出嚟又 我又俾我恥笑啊，成啊咁样，我梗系唔会恥笑啦。即系有钱使嘅就系皇帝嚟噶嘛，而家香港笑贫不笑娼啊，咁讲系咪好扑街？Nana， 咁仲有咧，今日个脑系几实嘅，因为咧呢叫呢排成日上嘅网咧，都系睇紧一啲二手镜头啊。咁啊呢排着迷咗，因为原来。几大镜厂呢就是有个历史的脉络的，原来真的。我洗了个面先，个鼻子有很多猫毛。我是说窝砖呢就有个网友呢就介绍啊街宝呢有15个半两包的60 gram 的越南产地的鱼皮，有没有试过？但是10 gram 的 cup 的都多不多呢？ 一包有 几多？一包25。 因为除返4的嘛。 哇都仲有痕。 2.5 个 gram cup 的嘛一包。嗯 我就望一望到条猫毛喺度鼻，我唔好明咧。Angel 话咧，不是同其他网台比较，只是吹水遮啊，系咩意思啊？我想问一问。 莫括有朋友想去买楼团，咁中会。我就絕對不會跟網台去旅行的。 為什麼呢？喂，我不知道為什麼說這些話題呢，我以為大家很踴躍會說一些關於網台的東西，那不知道是不是呢，因為現在呢很多聽開網台的都已經不聽狗吹了，又或者聽狗吹的人已經不太聽其他網台的關係呢，因為現在其他網台呢我真的覺得我原來即我 unsubscribe 了很多咯。你啊，監製，你有冇聽其他網台？都差唔多冇噶啦，聽下劉瑞兆。 都冇啊！ 我係冇聽你。 我唔聽劉瑞兆。 因為平時我聽無端端去聽啊。 聽下何俊仁咯。 何俊仁。 但係都冇啊！呢排唔想聽 啲。即係成日都係講大陸嗰啲嘢啊。 咩都講下啫。 啊。係。 同埋講啲嗰啲嗰啲。講下股票啊，講下啲美金啊， 哦 ，OK， 喂，大家有冇買股票嘅經驗咧？呢度，因為咧我冇呢排聽多咗人講咧，就關於中美貿易戰產生咗啲經濟嘅問題，咁咧有啲咧就話要 keep 一啲美元，有啲啱啱相反嘅嗰個意見，咁咧，妖，因為咧有人話咧港元會同美元脱歐咁樣，唔係脱歐，咁脱咗歐咁點咧？咁有咩發生咧？咁所以咧，啲人話咁你脱咗歐，你買美元都冇用嘅喎，咁樣。咁但係要譬如你脱咗歐之後，你香港會自己一個貨幣嘅獨立啊，又話會同人民幣掛鈎咧，咁樣。咁呢好多都有可能發生噶嘛。咁所以咧，我覺得不如買黃金啦。呢個係咪明智嘅選擇咧？我想問一下。 喂，乜情报仲有噶？而家我都唔知道，你知咩叫情报？仲有啊！我以为二三四冇咗，佢又冇添。咁系咪自己台咧？我想知道。同埋有冇人听阿新比咧？啊，好多问题，因为我实在太脱节啦。咁同埋听讲阿云海咧，而家系收钱噶嘛？你有冇听闻过？ 嗰日边 个讲？阿 Milton 讲嘅。咁佢 through 一个咩？系一个 patron 系咩嚟噶？ 即系你想。你好中意嗰個人，即係嗰個，譬如係一個 YouTuber 咁樣，你咪個月唔知俾幾廿蚊，或者你俾多，佢有可能有幾個 plan 咁，佢個月俾錢咯。 係。 咁佢有一啲特別嘅嘢 send 翻俾你睇啊。 唔喺邊度聽啊？咁喺邊度睇啊？做咩平台啊？即係譬如人自己有個好似 YouTube 咁嘅平台嘅。哦，即系你都唔知嘅，咁有冇人可以话多俾我听？阿云海系靠啲咩收会员嘅咧？嗱，大家唔好误会，我系完全冇呢个动机同埋冇呢个想法嘅，因为我真系唔系节目嚟啊嘛，即系唔系一般嘅节目，又有人捉迟失啦。 莫库脱咗同人民币挂钩，阿伦而家除咗听狗吹，都系听下无奇。 顺 便语言正爆喺 YouTube。莫库 系乜嘢先？ 果啲团员成寨要入会才优先科水做会员先讲。Ultraman 数96，三个金理论：黄金、美金、现金。 莫 库云海开始收费先有得听。 系咯，我都想知系咩情况。咁反正咧，我觉得嗰个网台同埋 YouTuber 嘅生态咧，即系而家系好古怪嘅。即系就算传统咧，即系嗰啲 YouTuber 咧，我见到佢哋都朝不保夕嘅。即系有时佢曾经好多人睇，但系处一声你一排唔睇咧，佢跌咗大半咁样。即系点样捉摸咧？同埋今时今日想问翻大家系咪？即係因為曾經講緊十年內呢，至到而家呢，即係對好多人嚟講呢，因為已經厭倦咗主流媒體嗰啲垃圾之後呢，就谷鬼氣聽曬網台嘅，甚至乎有啲人呢咩節目都會聽嘅。咁有好多呢啲人嘅曾經。咁但係今時今日呢，即係以我同埋我身邊嘅朋友呢，即係個個都耍手擰頭嘅，即係開始即係兼夹曾经啲网台嗰啲，即系跟大佬嗰啲文化咧，跟错咗大佬咧，就跟大佬跟到好愤怒啊！即系大佬嗌咗交咧，又冇电啊！我一阵帮你搞，就转咗台啊！咁样转咗台之后咧，转咗嗰边台又闹交，咁最尾都系争晒，所有人都争晒，咁啊咩政治嘅嘢都唔理，包括唔听网台，等等先。 好实喎， 我讲到边度啊？唔记得咗我边添。 Fish 104 Fish 精爆频道战男信箱，顺便语言入会要2K。 入咩会啊？ 近排睇翻一套叫《幸福澡堂》， 丁 泽利为主演，一套系年前嘅韩片 《八 月照相馆》，两套都令人相当感动嘅电影。Jack Music MB 邓模式在晴朗的一天爆出有自己的 YouTube 频道。 哦，明白。 声音档可以在 Legacy 线下载。 OK。 104 Fish 云海个台系收月费。 系。 Ultraman 数96。Patreon 類似實質貨金贊助，每月俾$5。 係，我想知道，譬如 Patreon 係貨金嘅一個係一個自己，譬如雲海咁有個 page 喺 Patreon 啦，亦話佢有埋播片喺埋嗰個平台度，我就係想知呢樣嘢，因為我問好多幾個人啊，唔係好多，個都話 Patreon 啊嘛，咁 Patreon 係咩咧？我冇時間去查啦，或者。你知一坐喺电脑旁边有好多其他事做呢，就即是我比较心散的，所以我都还未知道 Patreon 是什么东西。而且我现在才知道是这样串，因为个个都懂得读，但是拼音都未必一定串得啱的嘛。 前面语言云海讲明唔俾方向报转载， 哦， 网台成日要谂话题讲，其实都好吃力。 点 解收费网台？香港除了潘少聪嗰个之外，其他果子都好难做， 好 中累。我现在只看九吹毛奇易经堂。 易经堂系咪即系黄师傅啊？黄师傅听讲染咗绿毛啊？定我好惊吓咯，听到呢个消息，我唔记得咗听边个讲啦。咁啊，云海就其实云海都几似黄宗文噶，又系交友为苦，树敌为乐噶。咁总之性格巨星啦呢啲，咁但系云海佢自己都自我啫，但系咁长气嘅你好翻晒啦，但系都有鼻涕喎。喂，咁其实大家有冇谂究竟即系我其实我睇紧一连串嘅问题咧，即系唔知大家有冇交流下呢个机会，即系不如讲下大家而家嗱，头先有几个讲咗啦。咁曾經聽網台嘅數量咧最多咧，同埋至到今日係幾多比例咧？即係個生活上係嘥幾個鐘啦，而冇聽網台嗰啲時間係做咗啲咩咧？係俾啲咩取替咗咧？我真係想知道。嗱，講我自己先啦，即係以前好多時候聽網台嘅時間咧，而家就去咗 eBay 咯，即係睇下都開心嘅。有時候淘寶睇下啲濕星嘢啦。咁啊，仲有啲咩生活咧？咁你咧，监制，你平时听网台啲时间，而家变咗做咗咩啊？ 睇下 YouTube 啊，睇下剧啊。 系系，系咪多睇剧咗咧？哎呀，哎呀，佢手指，哇，吉到成个窿。娜娜，我唔会打你嘅，但系好麻烦啊你。 買Spotify， 因為全部 俾 曬錢 噶 嘛。 哦， 係 Spotify 啦。 咁你睇睇Netflix 啦 ，Palm Video 啦，哇！隻眼發曬光嘅。係 咯，咁咪全部啲 打仗 feel 喎。 全部啲俾錢咁，唔想嘥咗佢噶嘛。 哦，係啊，嗱，我哋就咁嘅經驗啦，就係因為俾咗錢嚟享受一啲比網台更加優質嘅娛樂啦。咁所以就少聽網台啦。咁唔知閣下又係個 pattern 係點樣，可唔可以分享下咧？ 韋信王，我淨係知 Amelia Wong 響 Patreon 賣性感霜，貨金就可以上去睇佢啲私密照。Artist Zero， 只要羅進入 Patreon.com 就可以睇，每月至少$5，有文章有片睇。 哦 ，OK。 Music MB 鄧模式。新比果台段 HK 有位主持叫 Greg， 前學文思潮成員， 哦，肥仔嘛， 雲海友好，這了 Studio 給雲海錄節目被盜了聲線，發現 Patreon 平台 Content Pro 要將節目上傳去 Patreon， 哦， Patreon 幫他們管理收費， 哦， Gino Neco就是聽網台，因為太多選擇啦，政治嘢大家都聽到心灰，我自己都多數去 YouTube 睇下啲開心嘢、旅行嘢、飲食嘢，大家心態都轉咗。Steven M A C A U， 我係勁忙啊噶，準備緊個考試。順利語言眼係好中意講嘢。 係，喂，咁啊，分析一下先。Stephen Michael， 我见到你好少留言，我谂你都有听一轮一排，因为好似一个零月前见过你讲过一句嘢咁啦。咁另外，邓武式就除咗工作就系听网台，咁啊真系最有代表性啊，所以你系网台嘅百科，网台嘅维基咁样。咁系啦，小明坐车话杜文泽有睇，不过同黄宗文好 friend， 佢同阿黄杨达都好 friend 添，我觉得。 系噶， 系啊。 但黄文同黄达有嬲噶。 屌，佢唔知啊，即系佢懒系，即系唔系因为我听过佢讲，成日都提起黄达嘅曾经。 而家唔知啦。 唔系最近都有啊，唔系通常呢啲人咧， 因為佢係名人嚟㗎嘛。係啦，即係覺得好行呢，就以為即係其實佢某程度都有少少離地嘅。因為佢啲朋友幾可會同佢講真說話，嗰啲名人好痛苦㗎，所以我覺得。尤其是即係好多人對咗一啲出名啲嘅人呢，就又變咗第二個人㗎喎。即係呢啲真係見唔少㗎。咁所以呢，佢哋聽到幾多即係有幾多真心傾偈嘅朋友，又得罪佢都唔驚嘅人有幾多，我諗真係少嘅。咁所以呢，佢王一文同王達發生咩事佢真係未必知囉，老實講。因為佢日理萬機，邊有咁多人聽網台啊，只不過真係出名。因為我認識啲朋友有啲部分都係呢，專係揀一啲呢佢心目中嘅精英呢先至會做朋友嘅。即係其他啲頹廢啊，冇性格啊，冇社會地位啊，或者冇一個話題或者 focus 嗰啲人呢，佢就唔做到朋友嘅。咁即係等於有啲人養貓呢，要養名種貓啊，養啲 chinchilla 啊，養啲暹羅貓嗰啲人，即係普通嗰啲士多貓啊、唐貓又唔養嘅。即係我覺得係我一次係咁樣囉，佢哋嘅關係真係。Liam Liu 呢我都認同嘅，佢話呢就因為太多選擇啦，政治嘢都聽到心灰，但我覺得唔係心灰，因為聽到冇即係講嗱，即係心灰就已經幾正面，反而我覺得咁我可能負面啲添，我對網台嘢咁呢就多數自己 YouTube 聽下啦，咁樣開心嘅嘢、旅行嘢、食嘢。我最慘或者最苦澀呢就係呢逐樣講網台嘢呢，我覺得我唔係心灰，我覺得係大家都講大曬，即係喺呢十年裏面呢，即係唔夠務實，同埋都係擺喺情緒嗰度為主。你逢親一將啲政治嘢擺喺情緒度呢，就必定好多聽眾呢就俾你困咗呢，就走去諗咗個偏鋒啦，同埋諗咗只係一個答案，就諗唔到第二第三個答案。甚至乎呢佢哋啲所謂分析呢都有 agenda 嘅，即可能背後又想整死對面嗰條友啊，同呢條友唔妥之後呢又講埋啲嘢出口術啊，即我都有得出賣嘅其實呢啲嘢，但係我覺得已經好幼稚。即同埋你係恰一啲呢冇咩意志力好低好弱嘅人去即迷惑又好，你點鳩佢去仇恨又好，即我覺得即你做呢啲做乜啫，又咪你又咪冇錢，有啲人即係同埋你做呢啲嘢呢，如果你唔係學到黃毓民啊、老蕭啊嗰啲咁，你係賺唔到錢咁，你靠呢啲情緒，即係賣弄啲情緒。咁點解即係人都要學佢哋呢？咁到頭來學完佢都冇乜著數喎，即係頂籠講啊，棟篤笑賺一嚿錢咁樣，俾人唾棄咗又玩完㗎喎。即係正如頭先講，即係明明好多人聽，哇十萬人，但係突然間煮一聲就鬧咗交之後，或者唔喺個網台剩翻千幾人，咁啊情何以堪呢？咁於是乎呢，即係佢未因為咁樣嘅過程呢，令到你唔好話聽網台嘅心灰，即係連講網台嘅人都心灰囉。我見到就係咁囉。咁你留意一下，譬如網台裏面曾經即係唔係太講政治，唔係太陪嗰幾個老人去癲嗰啲人呢，佢係 come low 啲喎，即係 last 得耐啲喎。譬如講緊 Regasin 啊、Kelvin 啦，佢又唔好講政治嘅。即係就算政治節目最受歡迎嘅時候，佢都頂籠係食下花生啊，講下人哋個台啊、網台大典啊，或者講下紅酒啊，咁啊佢個台講下動漫啊。即係我覺得佢哋嗰班主持呢，不單保持到良好嘅關係，仲係做極嗰團火都仲喺度嘅。即係包括爆粗啦，因為爆粗表面上就係 Rega， 但係以我所知后来二三四，即係其实佢咩都唔係嘅。佢只不过呢係同 Rega 同二三四友好。咁於是乎呢佢自己录节目制作节目呢就搵个渠道出。因为呢去到而家呢我见到有自己 channel 梗係好啦。即係因为好多人都接受唔到呢，即係当冇咗个平台或者冇咗个网台之后，就嗰个收听率好低嘅嗰个现实嘅。咁我见到佢哋而家就係罕有地令到我能够鼓励好多人自己开网台，啲应该好似晴朗咁樣，即係有自己網台，甚至乎唔靠其他網台都可以繼續做得咁開心嘅。咁啊，但係好多人都做唔到囉，眼見即係好氣餒囉，真係。咁我唔知有冇講錯晴朗個背後啊嗰、那個關係啦，但冇識可以補充下囉，希望。 Steve McCall 你考试考咩试啊？我想知八卦啫，纯粹你唔想讲可以唔讲啊？ Gino Neko， 邓武识真系咩都知咯。 佢解释咗啦。 赵善轩博士好，以癌症好翻，近期力度得好密。听过佢有集讲佢 YouTube 有6000至7000蚊广告收入。进阶，邓武识系网台字典。小明坐火车，网台讲政治成日好似好知内情有料包咁，好多都系好洗脑咁灌溉自己嗰套俾听众。 系 反感， 你醒目啦咪？ 不如讲下鬼故啊，艺狂。身比身體出問題，心臟血管嘢， 物食 M， 好細個咗佢。 神野貓，因為咁啱啲問題同網台有關，所以答到嘅。Gino Neko Attack 物食 M B， 我今晚同朋友飲嘢都有講起 B O O O M， 惡婆有朋友話朋友係識嚟利用。非常唔認同。Jack Music M B 鄧無色神野貓新比個 Boom H K 節目真不錯，有個節目叫百老匯電影中心，講電影很好。Ultraman 數96 Weekday 早上網台重溫節目《邪惡老人台極之》白天一直開 Google Music Random List。翻屋企途中聽 Talk Radio， 夜晚喺度煲美劇 Netflix Amazon， 簡直嚟 L Side 都唔係啊！你聽呢度邪惡老人同傑斯都唔理你嘅，起碼講下新聞啦。咁啊 ，Google Music Random List 係咩噶？唔係嘛？就冇問下嘛 ？Ultraman 先，喂咩嚟噶？介紹下喎，即係話你唔教你聽咩？總之咧，你個 list 譬如想聽幾個。category 或者几个style 嘅音乐，咁佢自己播定系点啊？想知喎，呢个真系唔知咯，要可能要喎。同埋 FRM 系咩科啊？唔知。 Driven M A C A U F R M Winston Wong。爆粗应该是跟动费同一个腿。To me, Yen, 正爆上牌先被 YouTube 搞到他没有收入。Striven, M-A-C-A-U, Financial Risk Manager. 明白。很厉害的 Financial Risk Manager。即是读那科 ,Management, 是。Management, 不知道。Manage 或者，哎啊 ，Auntie 佢唔肯读你哦。情报上排先俾 YouTube 搞到冇咗收入，我谂又系唔会啦。即系我都讲过啦，佢冇收入唔关 YouTube 事嘅，系关嗰啲客仔嘅事啫嘛。即系话咧，有啲客有个 list 或者个广告 agent 就有个 list 嘅。咁咧，啲客咧就會揀我有邊啲節目我最憎嘅，我唔會擺喺佢度嘅，或者有政治傾向嘅，咁唔擺喺佢度嘅。即係嗰個落廣告嗰條友有呢個主動權咧，就係喺邊啲節目會落廣告嘅。咁如果唔落個廣告咧，可能有個 agent 咧，佢係即係手頭上好多客嘅，咁佢個 list 咧就。佢喺个 list 嗰啲不受欢迎嘅节目里面，咁所以咧，佢啲客仔嘅广告就唔会摆喺佢度，所以佢会冇收入咯。咁就唔系 YouTube 搞到佢冇收入嘅。嗱，以我所知啊 ，47 啊，我头先都话冇读啦，试下先，继续。哇，都唔读，咁人读啦。近来朋友暂托社区猫妈和两 BB 啊。时间唔够用，只系可以间中听下 live， 多数听重温。讲真的，真系少听咗网台节目啊，咁样系咯，咁得意啊！托猫几个人，又唔使长远养咧，我谂心情好啲。因为咧，好多人唔养猫嘅原因咧，就系即系惊哇啲，尤其是老猫咧，好快就死噶咯，又多病痛，咁好困扰，同埋令到忙嘅生活更加忙。 Gino Neko Attack Music MB 認同啊， 我每个月俾四皮嘢，$4，佢哋噶主要听电耳同香港挑机 ，Ultramax 96 ，Google Music subscription like Spotify 一样 ，Dian Chan。 哦 ，OK。 但新地港电影可以老萧咁成日觉得自己系权威，好多嘢得佢睇到，其他人体会不到，好能顶。 咁但系啊，即系好似老萧咁样咁权威咧。即是你是虽然可能你觉得很难顶的，但是可能十个里面有一个觉得难顶，九个觉得好好顶的时候呢，那就成功的了。不是，即是普遍一般香港人呢，尤其是即是不是多去想一些东西，即是你先，即是你花时间想的呢，即是你帮我想我那份呢，他就义无反顾地信了。那长期是这样呢，即是好像小明坐火车这样，就是有些洗脑 feel 呢，那他们就他讲其他都信埋噶啦，即系例如法西斯嘅定义啊，咁样明明都唔系咁解嘅，咁好多人都跟佢一齐癫咧，就好憎咗陶杰咁样咯。即系呢啲系我见到嘅现状就系咁样啦。咁所以大家唔想做嗰啲傻人噶，咁啊自己谂多啲嘢啦。即系我觉得冇时间唔紧要，你冇时间唔好靠嗰啲人帮你谂咗，即系观察咗啲嘢话俾你听，你就当咗信咗佢啊嘛。即系任何人都唔应该系咁，我觉得。 搵信王，但我听爆粗甜讲 ，YouTube 系话佢哋啲 content 有版权问题，所以冇得收广告钱。 咁咪讲咗咯。 港币25元。 喂 ，thank you 啊。咁客气啊。 信王 ，at John Chow 认同，我都听唔到新比，除艺狂，猫猫要。 猫猫要咩啊？食嘢？佢唔系啊，有嘢食啦，系嘛 ？Nana， 佢今日真系好得意，好精神。佢應該唔係食嘢，佢想傾下偈。Nana， 我好中意同人一齊有同樣嘅待遇，雖然佢唔知佢講乜，但係佢自己照講嘅，不嬲都係咁嘅。 廚藝狂食嘢 ，Jack 咪食 ，MB 鄧無色，身體係有問題，但佢對電影嘅觸覺真係強，有營養，大力水手789。是的，讲起托猫，你之前去京都旅行，啲猫边个睇住？ 我哋去旅行嘅时候系叫阿监制嘅啊，唔系，嗰次唔系阿妹啊，阿妹唔喺度，嗰次叫边个喂噶？啊，系阿叔帮我哋喂嘅嗰次。咁其实就唔使点托嘅，因为我哋都几自立嘅，猫又唔同狗嘅，咁样咯。喂，咁系啦，咁诶。呢位阿 Vincent 就系话 content 有版权问题，梗系唔俾啦。嗰啲唔系广告钱啊，啊系即系直头落唔到广告啊。因为落广告钱嗰个人咧，嗰啲钱若果俾咗你嘅时候咧，就冇天理噶啦。因为你攞咗人哋嘅努力摆喺自己嗰个节目嘅时候，咁但系啲钱冇理由俾咗你噶嘛。咁其实最尾都系益咗。YouTube 啊，唔系均真嘅，因为 YouTube 都冇将佢嘅客嘅广告落喺你度，咁所以呢样嘢好小心噶。 The Stranger in Canada， 跳脑烧，每次看到我就 fast forward。 啊，你都几痛苦喎、啊！你要 fast forward， 你使乜睇佢啫？咁多嘢睇。 大力水手789，几时又去旅行？ 哦，冇咁快啊，因为呢排有啲嘢报下报下，又有啲嘢做下做下咁样，佢都系去一个 weekend 嗰啲嘅咋。如果真系真正去旅行，我谂真系起码出年啦要。同埋冬天去，即系假若去北美嗰啲又太冻啦。咁啊，其实我都同阿监制 plan 谂住去古巴嗰啲咯，希望如果一去就去远啲咯。 按住47，我本身有三隻成貓，只是幫朋友暫托貓一家， 亦、oh, okay. 收養其中一隻黑貓 B。The Stranger in Canada， just listen to audio。 我真係等你痛苦啦 ，just listen audio 唔使嘥時間嘅咩？即係你將啲青春嚟擺一啲你唔中意嘅人，仲要 fast forward， 戒咗佢啦。我知同戒糖一样咁毒瘾噶啦，听老萧嗰啲朋友仔咧，因为唔知啊，即系有种特别嘅，你话洗脑嘅，未必系洗脑嘅，即系有种，即系人硬系当自己软弱嘅时候咧，就中意听权威嘅，咁呢样好正常嘅。咁问题就系你定义佢系咪权威嗰下嘢啫？即系如果你觉得系灯系耻笑嘅对象，你咪听嚟笑下咯。即系我呢啲听都嫌嘥电嘅，咁咪又笑下咯。咁主要咧，啲 haters 都系嚟自嗰度嘅啫。以我所知，因为头先有个朋友话：，点解呢排咁多是非啊？其实就唔系呢排好多是非嘅。咁呢排开宗明义咁样咧，耻笑佢嗰啲手法去植入广告啊咁样。我唔明点解咧，即系阿老萧憎我咧，即系如果有听啊，就好正常嘅。但系最奇怪就是听老萧嗰啲人都憎埋我咧，我就真系大话不解啊！咁原来咁样嘅、哦，因为点解会知道系佢嗰啲人咧？因为有时我唔知道一次撞彩咧，我唔知道想 search 啲咩咧，就见到咧喺嗰个以前嗰个迷网啊、迷米啊，佢有个 forum 咧，又有个名字出现咗。咁然后佢哋咧就匿埋喺嗰度咧，不停咁样铲我啦，铲阿 Pamika 啦，仲有仲阿铲黄祖文啦咁样，即系佢有个 haters 嘅 forum 嘅内容嘅，咁又人身攻击啦，又讲埋啲嘢错晒啦，即系唔知道真相，又喺度继续讲啦咁样嗰类啦。但系，唉，你够扑，你咪走过嚟踩场咯，但系又唔够扑，唔知点解。 全艺狂，新比应该系戏行人，好容易有偏见。之前人肉搜寻一句话唔好睇，因主角电脑用 Win XP 点听啊 ？The Stranger in Canada. No, I was not listening to him, but he has it. 哦， 信王但无色。有次新比赞一套日本电影《镰仓物语》，赞到飞起。然后我听 Talkingly 成班主持响度闹爆，话被新比坤。好搞笑 ，Jackie Chan 围炉打飞机。 Jackie Chan， 咩啊？我想读多次呢、這个啊，读多阿痴艺坤嗰个。 新比应该系戏行人，好容易有偏见。之前人肉搜寻一句话唔好睇，因主角电脑用 Win XP 点听啊？ 咁即系你觉得佢好偏颇？就覺得點聽咁，但係你有冇嘗試去接受下佢個睇法啫？佢唔係要你個睇法，都係覺得 Windows XP 有問題啊嘛。咁呢、這個我覺得， 因為呢出你再彈啲出嚟，因為話個主角用 Windows XP， 我知 同埋唔好睇嘅，即係我已經一口斷定唔好睇咁樣。 哦，咪即係點？哦，明白啊 ，sorry， 我誤解咗。即係你覺得咁偏頗，所以你覺得點聽啊咁樣？咁我覺得都。都啱嘅，你咁讲，即系你点听啊嘅意思，即系我哋误解咗，就系话，只要你都唔客观嘅，同埋有强烈嘅主观因素咁样，咁但系偏偏有好多人就中意佢呢个性格啊嘛，因为当好多人自己都冇咩主见，尤其是有啲人，其实我觉得咧，多数人睇一套戏咧都有个睇法嘅，咁只不过咧就当你个心底系相对。容易崇拜权威咧，同埋觉得人哋比自己叻嘅时候咧，你就会追听嗰啲相当有主见嘅节目主持人，就认为呢啲系性格。咁啊，调翻转啊，痴艺 Queen 咧，即系你觉得佢个人咁鬼偏颇咧，又觉得就大乡里添啦。咁佢讲到系十几年前，由啱啱第一次买电脑，组织新家庭，后来转咗 Mac。咁其實呢個過程呢係非常 typical 嘅，全世界都，因為好多人屋企可能用 Mac， 但係公司用 Windows 㗎嘛。咁兼夾嗰個主角呢，佢後來佢都有兩部電腦㗎，喺屋企都用 Mac， 喺公司覆人嘢都係用 Windows。即係呢啲好 typical， 好生活化嘅嘢嘅。即係我覺得新比呢就成日都利用呢啲咁嘅佢嘅個人嘅喜好再放大幾倍咧， 咁如果你好上心，又或者觉得佢好偏颇嘅话咧，即系唔中意佢咧，咁呢个都系你嘅选择嚟。咁但系好多人咧都冇乜所谓嘅，你用你讲 window 咪 window， 用 mac 咪用 mac 咯。咁我欣赏你嗰种触觉啊，或者欣赏你嗰种夸张啊，或者戏剧性咁样，咁咪中意听咗咯咁样。咁所以系咯，即系我顶唔顺啊，新比嘅原因咧就系佢。啲嘢勾作到好離譜啊！即係有少少精神分裂咁啊，已經即係每次講佢個故仔個經歷咧，其實你信佢兩成都死啊！老實講，咁但係咧，你喺娛樂性嘅層面咧，你覺得佢一個劇編劇家咧係冇問題嘅，即係只不過你可能因為咁樣嚟再評估佢嘅真人個品德係點樣咧，咁你一定會覺得出事嘅，因為佢完全唔 care 自己俾人點樣睇佢嘅品德係一個咩人。但只不過咧，純粹你係追佢嗰啲反應啊、創作啊，同埋佢嗰個誇張啊、戲劇性啊咁樣，咁啊真係冇得輸嘅、哦。同埋一個人比較，即係佢嘅心血管有問題啊，遲早嘅事啊，又唔戒口啦，又由零至一百啦，情緒大起大落啦，起伏分明啦，中意就好 friend， 唔中意就即刻換 friend 咁樣都有嘅，即係要了解佢嗰、那個。性格就是咁样啦，咁呢啲系一个性格巨星嚟讲，当然一半一半啦，即系中意佢或者唔中意佢嘅人都各占一半，即系好极端，同佢个个性一样，好极端嘅反应，即系极端嘅性格就引嚟极端嘅反应嘅，我都相信系咁嘅。譬如话次官嗰啲人，佢啲 fans 我谂都系同佢一样嘅，即系啊你又靓，你都唔错啊，虽然你肥但系又几圆润啊，你瘦但系好骨感咁样，即系咩都讲得通嗰啲咧，佢中意佢嗰啲 friend 咧，佢都系咁嘅人，即系佢啲 fans 都系咁嘅人嚟噶嘛，咁所以好正常嘅。咁啊，同埋九吹廿四就最好咧，即系大家好似头先啊，系咪啊呢个 Chi Quan 啦，我就即系最欢迎呢啲同阿新比一样系咁有性格嘅聽眾呢，我覺得人都應該有嘅。其實人人都本身都係有性格嘅，但問題個社會將你扭曲咗幾多呢，你要妥協咗幾多而埋沒咗自己嘅真性情呢，咁樣咁希望喺呢個九吹廿四呢個時間呢，即係大家做返自己，就唔好嘩咁，即係個現象呢好可悲嘅，香港人就係成日都譬如大家討論緊啊，你又鍾意梅艷芳，我又唔鍾意啦，嘩佢把聲咁樣又得幾個 range， 得幾度，八度都唔夠，又走啦，又話就話唱歌唱得好，即係佢揾到食，我覺得我唔意外。但竟然有人讚佢唱得好咧，我絕對係唔妥協嘅。咁又有人話，即係如果佢好中意梅艷芳嘅，憎咗我啦，係咪？咁呢個係正常嘅。咁但係有啲人就最中意講一句，嚇你都咪話，你揾到幾多錢嘅？喂，屌我而家唔係同你講嘅，揾到幾多錢啊？即係我講緊以我嘅知識水平，我去評論佢唱歌唱成點。即系我讲咗就讲完噶啦，即系我唔系话一定要抹黑佢或者要你认同我啊嘛，即系但系只不过啊，原来有啲嘢唔知嘅，咁我讲咗俾你知，咁你自己去 judge 啦，咁样咁解啫。咁另外一啲人咧就系话，哇，你讲梅艳芳，人都死咗唔好讲啦，喂，咁你人都死咗唔好讲，咁人都死咗你唔好听添啦，咁点解仲要听佢啲歌啫？咁听佢啲歌，如果你冇交感嘅，你听完等于冇听嘅，咁我谂作为一个歌手，佢都唔想啲观众系咁咯，除咗赚钱之外。咁我覺得即係大家放膽發表自己嘅睇法，咁同埋最好笑嘅一個文化呢，同埋一個現象呢，就係、是、譬如我喺一個譬如陳奕迅歌迷會嗰度，嘩陳奕迅一去到高音嗰啲地方呢，淨係識得用喉嚨，唔用丹田，嘩把聲好難聽咁樣，跟住有啲人嘩你唔好咁大聲，好多人鍾意佢㗎咁樣，喂屌，咁你好多人鍾意佢，同我讲出我对佢嘅批评或者分析，咁都有问题喎原来。咁我就真係呢样我从来唔识做人嘅。即係我觉得喂，咁你有你讲，我讲将个睇法同你分享，咁你唔分享，你唔想我讲，你咪唔好听囉，或者我唔应该喺度讲，你同我讲。即係你自己已经审查咗，你话你唔好讲添啊，呢度好多歌迷咁样。即係呢个已经成为一个老讽嘅文化啦。唉，咁唔怪得知。即係你费事讲咁尽啦，算啦。 The stranger in Canada. No, I'm not listening to him, but he has a... 剛才读到边度啊，围路打飞机之后。 The Stranger in Canada. I sometimes listen to 花生 Winston Wong。你咁講一講，我見到二十個 dislike。Jack Music MB 鄧無色 Winston， 這正是我聽網台的樂趣，乜意見都有。Jackie Chan新比硬比是好偏激， 硬比 有娱乐性。Jackie Chan Fellow 又迟咗听直播， 哦唔紧要啦。 YouTube 可翻听。Jackie Chan 刚有 friend 知道探长。 哦 ，OK。 Yan 新比拉野王经历。 系。 从哇呀个 like 咁难夸。搵信王网台人讲亲戚女都讲到夸十倍。搵鬼信。David。我反而看到很多老人家遇老遇民失。Salim 话：吃老长早晨，我又早起，新可以听到。 哦 ，Thank you。 The Stranger in Canada， 香港江台最黑人憎的人是卢骁和老郑，慈老买老。 哦，邪恶老人啊嘛，呢啲叫做。 同蛇柠檬调吉他如出一辙。Jack Music MB 邓无色记得新比评 Get Out 惊吓。一般人平系讲种族，新比就可以讲出系阶级碌削内容。另外有一次评坏蛋长门人二，其中一个反派造型是美国一个小电影明星，真系冷门。Steven M A C A U 探长讲得对话。 Thank you。 如果论揾钱多少嚟定歌艺高低嘅话，嘿艺 Jam 一定唱得好过梅姐。 嘿艺 Jam。喂，咁啊，无可否认啦。咁就算佢搵唔搵到钱，佢梗系唱得好过梅艳芳啦，大佬。即系高低立见啦。即系如果喺呢个净系单纯讲歌艺嗰个角度， 小明坐火车，惊你俾啲疯狂 fans 打。 你见嗰啲 fans 打啲唔同意见嘅，系咪先？我真系未啦，我亦都唔肯惊。咁啊，头先又讲见到啊 Ricky。J-U-N-G-E 啊 ，Junction 呢个字系砌字嚟噶嘛？喂 ，forum 嘅时候，我想知咧，你听 forum 嘅时候，我喺唔喺度做啊？即系话我已经走咗噶啦，我想知，即系有冇听过 forum 有我份嘅节目先？我想知，咁啊系咯，咁啊，其实啊，邓武识欣赏啊新比嘅嘢都同我都一样嘅，因为佢。即係有創作嘅成分喺裏面咯，真係就唔係有啲網台嘅影評咧，成日睇咗人哋外國或者台灣嗰啲評論咧，就照講一次咯，即係個角度係人哋嘅角度咯。咁我覺得佢係好出色嘅喺呢方面，但係我真係都頂唔順咯，老實講，因為食滯咁樣嘅感覺，即係不停哇，即係好似80年代啲奇聞妙計復星咧。佢哋啲 gag 咧，即系不停咁样接踵咁样嚟咧，咁开头听你觉得啊都几好笑喎，咁一路听落去咧，你根本觉得全部都度出嚟嘅时候咧，即系冇咗嗰种，即系嗱，我纯粹我嘅觉得咧，即系冇咗灵魂，同埋冇咗一个风格，唔系冇风格，冇灵魂，同埋冇咗一个定位啊，即系你自己，因为每个角色咧，包括你一个影评人都有角色嚟嘅，即系喺呢个 stage 里面，咁你都有个。原则啊，有个睇法啊，有一条逻辑线噶嘛。但系啊，新比啊，似乎系冇嘅呢样嘢。咁佢最劲嘅呢个地方啦，当然，咁好多人都做唔到嘅。咁但系当你觉得佢为咗扭而扭，为咗作而作咧，就似80年代嗰啲港产电影嗰啲好 old school 嗰啲笑料咯。咁所以我唔即系因为咁样唔听咯，最主要。因为有啲攰嘅，真系你谂下，岑建芬又扮潮州声，成套都系咁狂讲，又曾志伟又声空灵呢一群咁样，即系你第一次睇咪好笑咯。即系当你不停咁样做呢啲，又整个麦家出嚟讲台山话咁样嗰啲咧，你会睇到好憎啊！而家即系而家睇翻， 在基层言论要独立。思想要古惑 David 讲影评最难顶系几套咩都赞 Jackie Chan 几套成日黑鸠 Andy 但佢本身以为晒糖 边个嘅 Andy 啊知唔知我就系知几套系咪大把戏啊定系有啩定系咩影碟咩啊 影碟回客室嗰类咯。 呢啲唔系迷米嗰时嗰啲名嚟 唔知啊，真系问阿邓武识啦，真系要。 抢歪虫，睇嚟探像寻晚食嘢加打机，激嬲好多 hater， 哈哈。 哦， 早晨各位。 嗱 ，Dilbert 嚟到啱啦，而家我讲咗几多个钟啊？讲咗个几钟啦。点解今日特别多咗 haters 呢？原因就係开始嘅时候呢，我呼吁大家呢快啲 dislike 多啲。咁呢尤其是呢迟咗入嚟嗰啲，如果仲听緊呢，麻烦帮我 dislike 啦，因为呢我为咗向呢个 haters 有啲敬意呢，即係想希望大家令到有更加多共鸣。咁佢多共鸣嘅时候呢，咁佢会继续听九吹24㗎啦。咁呢即係唔係淨係欺完之后就走。咁所以呢希望大家盼当呢，譬如以Ultraman 96个榜样呢，佢有四个 account， 咁就连续呢就 dislike 咗四镬咁样。咁希望大家而家开始呢听到我呼吁呢，就一起试下 dislike 啦，破唔破到50个纪录得唔得。俾少少 mission 大家，俾少少责任大家。因为我都好想有50个dislike 的，因为呢啲真係係冇意思㗎嘛，但係又幾好玩一个 mission， 即係好似啲 flash mob 咁樣冇意思㗎，咁但係好玩㗎嘛。 Gino Neko， 我唔鍾意听新比头两集飘起再天觉得好吵好烦我唔似四七只要瞓了、 哦、 大家晚安。 是 你演影碟情报室 Steven MACAU，应该是电影有毒吧，厨艺狂，英国有权，中国有嗨艾歌后症，金辉几图大把戏 ，El Nami 齐向 haters 致敬。 系啊，冇错啊，因为 haters 佢某程度都是付出咗好多嘅、啊，真系，即系哇，因为佢准时过你哋好多嘅，譬如 Dilbert 我开始两个钟头你先嚟，但 haters 咧我未讲嘢已经起码六七个。喂，你话呢啲如果佢唔系一个 robot， 佢系真人揿嘅话，系咪真系好应该要感激佢先？大家帮帮手啦，真系。 Diane Chow， 几图果有过度解读，我连个编剧都不会系咁念。The Stranger in Canada， OK， will dislike now。 Thank you。 On to 47 dislike Jackie Chan。新比永远讲啲以为得佢先揾到嘅观点同角度，但不外乎都系讲啲连自己都唔捻知嘅嘢扮高深，似足王家卫。 哦，系咁噶。其实阿新比嘅影评我真系冇听过，我就系记得听佢以前嗰《濑夜王》同埋咩啊《猎奇王》。喂，你有冇人知道《猎奇王》喺边咧？定系佢系《濑夜王》咧？即系嗰个识得唱歌嘅叫咩名嘛？禅飞，喂，阿邓武识可唔可以起阿禅飞个底嚟听啊？因为我对阿禅飞都几有兴趣嘅。因为有一次无端端大埔个填海定唔知大埔有个发展计划咧，佢上咗新闻嘅，即系佢做一个代言人嘅，唔知咩团体嘅代言人。咁啊， 西贡开发嗰啲 大埔嘅，咁咧我想知道佢点解又识唱歌啊？成个唱歌唱得几好啊，大佬！Buddha California 是他唱的，即唱得很好啊，真的。 Gino Neko dislike Thank you. Nike Sen dislike 咗 Betty， 盡下面力 dislike 一下。 Thank you. Andy Liu Dunn Artist Zero dislike 咗向 hater 致敬。Steven M A C A U dislike 咗樂酷。 爭三個，即係而家四廿幾啦，係嘛？ Disliked 今日我睇咗条好 cult 嘅 A 片，好想同人 share。只要系支持女权朋友睇佢啊，哈哈。 啊，即系边套啊？支持女权嘅 cult 片系边套？黑人五十啦，好嘢啊！终于见到有灿烂嘅五十个 dislike 啊！仲我多个陈怡啦，已经系咪应该比例上 ？Winsome Wong 哦，五十秒。 Thank you。 威儿系好难噶。Fish 104 Fish 第五十个 Yeah Artist Zero Thank you。 哇，原来个屌字出唔到声噶，慧儿慧，我而家慧儿添，再听一次先。哎呀， 啊，头先我公开叫人攞我部琴都冇人出声。听一次先。 Jackie 陈慧怡系好难噶。 直就直落，如果你慧怡系好难噶都好啊，慧屌而屌啊，佢唔读喎，系咯。 Fish 一百零四 fish 第五十个 ，Yeah， what is zero 五十一啦 ？The stranger in Canada having fun Ultraman so 九十六。搞点五十加，蠢歪虫过五十啦。Jackie 陈，自从开爆特工， 呢个读到嘅。 听信俾鸠鸭，失手 dislike。 好 ，thank you。 大力水手七百八十九，咁多假 dislike， haters 会唔高兴噶。蠢歪虫，但我都系要咁嚟。 咁 dislike 啦，嘿。 整紧啲旧电脑。系部机就先入嚟听 Jedward 小号留言。 哦 ，OK， 我见到有啲新嘅面孔，例如头先啱见到 Fish 104 Fish 咧，边度嚟嘅咧？请问你系咪以前未留嘅，然之后有听 live 嘅咧？咁啊，顺便同一啲听网台 app 嘅朋友打招呼先。咁啊，听网台 app 嘅话咧，你得闲就走入嚟，星期四就入嚟听下 live 啦，因为可以留言，咁可以读埋你嘅留言添。咁啊，大家讨论下，有时就好似我琴晚打嗰个机咧，叫做 Detroit， 即系底特律嘅 Become Human 啊，唔知有冇人打过呢部机咧，即系呢个 game 咧。 Clock Chan 整紧啲旧电脑 ，boot 起部机就先入嚟听 Jedward 小号留言。 Thank you。 The Stranger in Canada， 为钓而浮 ，Trimson，First Time Listen Live。Wendy Liu， 哦 ，first time 节目系百老汇电影中心。 系，喂，咁啊 ，Jim Jim 咧，咁多 Jim 嘅咁啊 ，first time listen live 系咪平时有听 archive 咧，定系第一次听九吹？喂，有冇人呢度系第一次听九吹？举个手啊！咁啊，好开生日会啊，系咪呢啲？ 抢歪虫唔得，我唔可以违背良心。Hey Gino Neko， 为雕而雕，尽量 seconds account 你想要 like 定 dislike？dislike 嘅落多啊，全部 dislike 啊，就扯爆佢啊！因为嗰啲 haters 咧会即系呢啲嘅俾反应佢 tribute 啊，就致敬啦叫做，即系某程度我谂深一层真系嘅，即系如果你要做一个 haters 都要付出好多嘅。你专登坐定或者专登喺街度 dislike 完就走啦，我相信佢，因为我挑衅佢好多次咧，佢都唔够胆留言嘅。咁好明显系唔够胆嘅，唔知点解唔够胆咧。 香纳伦有玩 Deroid 好玩 ，Jack Music MB 邓模式，禅飞据说是亚视今日睇真啲创作人，当年之解外星人也是出自 手笔， 现在享受生活。和参加环境保育活动 ，OK， 除了在 Doom HK， 我、哦、都仲有做节目嘅。 主持人南皮书外，冇听闻佢又主持其他节目，相当俾面新俾。 哦，明白。 建议新俾正正经经揾翻份工。 正正经揾份工唔啱佢嘅，佢崩溃嘅打工。 香纳伦有玩 Become Human， 好玩。 系。 Yes, before just listen up long time. Don't tell. This life 都有好處。YouTube 演算法中意具爭議性、高互動性的影片，無論 like 同 dislike 都有助排名。 哦，係啊，咁快 dislike 啦，大家。個總數咧，我諗如果多人 dislike 咧，就應該多過平時嘅，因為平時我冇呼籲叫人專登 like 噶嘛。咁所以应该平时加埋应该 dislike 多个 like 好正常，咁成条数都会多啲我谂。 Maylam 咁多 dislike 会唔会俾 YouTube 警告噶 ？Diane Chow Maylam 不会的。 佢梗系唔会警告啦，佢会嗰啲广告 agent 可能有啲好保守或者好戇鳩嗰啲 agent 咧，就可能会唔落广告喺你度嘅啫。咁我佢落得几多？咁鬼少 hit rate 个 view 数咁少，你咪顶笼。在我那50蚊那裡拿了2蚊， 所以冇乜所谓喎，呢啲唔系豪唔起喎，呢啲。 搵心王下，但我哋活动性应该高到无伦啊。 系噶，我谂如果佢真系识得睇嗰啲现场留言咧，咁我哋系偏多啊，比其他嘅网台，我估啊，因为我听唔晒，唔敢咁大声。 大力水手789，收入会不会有影响 ？Diane Chow。会的话 ，Justin Bieber 手 baby 封咗啦。 喂，其实真系大家唔好咁紧张，我啲收入有几多有几少，因为少到连电费都未必够钱交嘅，咁所以我豪得起，咁所以咧玩大啲唔紧要，叫晒啲亲戚走入嚟 dislike 咧，即系你知啊，啲人屙屎唔出啊，耍太极啊，写毛笔字都要破呢个健力士世界大全噶嘛，咁啊呢啲 dislike 都几壮观喎，同埋我真系未见过喎，真系。 Jackie Chan 啲 haters 多数系网上大奔州， 即系点？ 好失鸠之流。 哦，几押韵喎。 今日今晚唔打机，是歪控探长你好啊。 喂 ，hello C Y， 你而家先入嚟啊？喂，咁啊，如果你而家先入嚟嘅话咧？又话翻俾啱入嚟嗰两位啦，宇文啱啱入嚟啊，琴晚成晚宇文都陪我打机，咁我例如我整死嗰个人就俾佢串啦，又屌你都系做女佣最啱噶啦，因为我做女佣系做得最好喺里面，咁咧就麻烦你咧走去 dislike 嘅话啦，因为今日咧我哋嘅主题咧就系玩 dislike， 就希望破到50个纪录嘅，点知一早已经破埋，啱啱已经破咗啦，而家去到57咯，你嗰度见到几多？ 我睇 到。OK。我想问各位呢，究竟而家嗰条声系咪仲系 sync 呢？即系啦，即系我倒数三下再拍手掌，我唔知系咪中间有变。3、2、1。OK， 麻烦汇报一下俾我听，因为我自己摸唔到。OK。阿 Vincent 讲下内容 ，sorry。咁总之阿宇文都成晚都喺度啊，见到啊 Vincent 都好似唔够佢嘢，因为朝头早咧有啲人翻工吓，一开机就见到你啊。嗰阵时阿 Vincent 唔知仲喺唔喺度。 Vincent Wong， 内容嗰句系我讲 啊。sorry， 大力水手789，声音正常。Jack Music MB 邓模式同步 ，Jackie Chan In Sync 正亮 ，Safari Sync 系 ，Winston Wong 声画同步， 系咁好啊，几稳定啊，叫做好似有少少回音啊。我谂你嘅听到回音应该系 Siri 嗰个读嘢嗰个回音嚟嘅。 嗯，都冇嘢读。 呢个真 Siri 嚟嘅。不知道用蘋果手機的朋友呢有沒有留意 Siri 是換了第二把聲 音，無可奉告，有沒有其他東西幫到你呢？ 喂 Siri， 請講 講個鬼故來聽下。 不好啦 Siri， 喂 Siri，哇，就删咗个机啲，唔彩喎。我把声有回音，咁可能得你听到啦。我把声冇可能有回音㗎喎，如果以我嘅 technical 嘅常识嚟计。我諗下咩可能先。有冇人听到我把声有回音啊？啊 ,HitChan 听到啦。点解咧？点解会有回音咧 ？H Chan 听到回音 too，Angel Lui 有少少滴声 ，S K Lee almost 同步、，Ultra Max 数96 ，Reverb 多了许些 ，C Y 控系你把声嘅回音 ，H Chan 探个大声时就有回音， 咁得意。 我应该睇到女佣同 Alice 响地盘瞓觉，我就瞓着咗。 哦。我有回音，我真系唔知点解嘅，冇乜可能嘅，真系。我 check 下先。OK， 嗱，我试下大声讲两句，嗱，大家唔好出声，咁我听下个究竟回音有几大。 咁系咩回音咧？我听下先，等等啊。喂，而家听我开啲声嚟听下先。 几大？咁系咩？ 我又听唔到回音喎，唔知点解你会听到咧？咁多人都听到回音啊？点解咧？唔系开咗一边 channel 啫嘛。 小明坐火车系有回音，尽量有啊 ，Giant Chow 有少少回音，是 Y 控少少啫。萨林王有回音 ，Echo Lee 有回音 ，Louis 0079 message retracted。小明坐火车，我以为你特登添 ，Windy Lu 大声就有，全艺狂。开始嗰阵仲劲，咁细有 H Chan 会唔会因为用耳筒听 Louis 0079有回音 ？Dilbert 啱啱拍手有小块回音 ，Johnny Lai 有回回回音音音 吓咁样， 好似系咗边 channel？ 咦，咁啊奇怪喎，冇乜可能有回音嘅，一条声入一个 source， 我另外一支麦又删咗嘅，咁 pan 埋一边少少嘅系，但我而家 pan 翻正宗啦，但系有回音嘅就系唔系 audio 嘅 issue 啦，就系电脑嘅 issue 啦，应该系，咁我都控制唔到啦，好，即管睇下系咪因为个 OBS update 咗有啲新嘢里面先，但系冇咁顺，冇咁益我噶 ，filters 冇 filters 啊。查唔到，咁啊赖电脑或者赖个网络，因为我睇 playback 咧，即系睇翻，因为我有听翻阿邓老师录嗰条声落去个网台 app 噶嘛，咁我听都冇试过有试过一次听到回音，系咪 live 有可能会有回音咧？会唔会？真系唔敢讲。 是 Y 控，依家冇乜聊，搵信王。我都听唔到回音 ，Louis 0079，刚刚试就是冇回音 ，Ring Marv Morph 正常喎 ，Michael Mac 冇 ，H Chan 你调教咗，而家冇乜， 哦冇教过嘢喎， 反女声后生咗 ，Ricky Jun 我用 speaker 都听唔到，大力水手789，我用 iPad 冇回音，有少少回音者 ，Louis 0079，现在又有回音。 哦、 大力水手789，系有少少。 应该系电脑或者网络嘅问题啦。因为我头先调校咗啲咩咧？我系因为个平时我两支麦即系 有嘉宾喺度咧，我专登 pan 开咗10% 嘅，即系话你条眉心系12点正啊档。咁咧，左边嗰个人咧就喺你条眼眉嘅眉头嘅左边，另外嗰个咧就你条眉头嘅右边，即系10% 都冇添。咁我只不过将嗰10% 拧翻去中间啫。咁同回音系绝对冇关嘅。咁我而家都几肯定咧，个回音系嚟自 live 嘅时候，电脑或者个YouTube 嗰个技术嘅问题咧，应该系。同埋回音咧对。广东话嘅回音咧，或者中文嘅回音咧，系好唔精准嘅，因为如果你用英文个 term 咧，譬如你 reverb 啊、delay 啊、echo 啊，咁嗰啲几样个概念都唔同噶嘛，咁一个回音包含三样嘢，咁三样系边样咧？咁我完全听唔到咯，头先听 playback。咁啊，如果唔系大问题嘅话，都焗住要容忍噶。 是 Y 控，问题不大。H Chan 回音小问题。小明坐火车，仲有少少。Ultra Max 数96，好似室内声音回荡那种。副声框冇回音。Louis 0079，当喺企好放松嘅咯。魔只虾俾人冇回音。Jackie 陈 DM 質疑 HQ 類似 M 嘅 Romy 小明坐火車又大返回音 Jackie 層 bitrate 好、啊、明顯就係、是、bitrate 問題啦，又或者你收嘅時候，因為要用 YouTube 呢，佢 based on 你本身個 bitrate 或者你嗰、那個 bandwidth 有幾健康嘅，又或者我 fit 出去都係有呢個問題嘅。咁有人聽到話唔 HQ 呢，就應該係當時係收緊一啲，即係用一個 low bandwidth 嘅情況底下，佢撳細咗、撳渣咗啲聲。如果似 AM 就撲街囉，因為如果 我用啲咁嘅比較乾淨嘅器材呢，同埋用一個比較直接嘅播法，都係 AM 咁嘅音質，或者真係要轉行，做唔到呢行㗎啦。咁啊，但係經過電腦同埋經過internet 個 bandwidth 嘅問題，我完全係救唔返嘅呢啲嘢，即係對喺我呢邊嚟講。咁所以冇辦法啦，除非用商業寬頻，同埋以我所知而家有啲好先進嘅 broadcast 嘅器材呢，佢可以用幾個唔同嘅寬頻嘅 source 去谷一條聲stream 去 server 度，或者 stream 去 YouTube 度嘅，就係、是、即係好似而家嗰啲 Now TV 啊，同埋 Cable 咧，都未必用微波傳送噶啦。有啲即係我諗佢雙線都有嘅，因為我問過嗰啲師兄咧，佢就話原來揾幾隻嗰啲 WiFi 蛋，佢有個儀器咧就 manage 佢幾個唔同嘅 source 嘅 data 咧，就會整合咗，就一次過用幾個途徑一齊抌翻去個 server 度。咁咧，佢個 data 係靚過微波多多聲嘅，聽講。咁而家好明顯啦，就我得一條線 fit 出去。咁我呢度有啲阻滯嘅話咧，就影響成個 quality。又或者你屋企或者你喺街嗰個用嗰個寬頻嘅 data 又唔穩定嘅時候咧，就會有呢啲情況咯，可能。咁好小事啫。我記得啱啱開城寨嘅時候呢，嗰陣時因為我幫佢 design 嗰啲 lighting 呢都充滿爭議性嘅，甚至乎呢有啲人一路做節目一路喺度平頭品足啦，因為佢見到唔係老蕭同埋無線嗰啲打燈呢，就佢覺得周身唔對路啊，好唔妥啊，又暗得滯啊，咁呢就有好多人呢就不停咁樣指指點點呢，又話focus 錯咗啊，原來呢根本就係、是、個即係我睇返 playback 係完全，因為我用 manual focus 㗎嘛，即係喺嗰度，而家唔知呀，咁係 lock 死咗個 focus 喺嗰度，就佢就唔會走㗎嘛，係完全唔會有 out focus 嘅情況㗎嘛。咁不停都有幾條友呢就不停喺度遊論啦，又話喂 focus 唔啱喎咁樣，後來睇返 playback 冇事呢，咁我好肯定呢係個 bandwidth 嘅問題啦，咁嗰陣時可能我哋用緊 720p 嚟 stream，咁但係有時跌到落去320或者160，咁就變咗成個畫面都蒙囉。咁我真係最可悲呢，就係有啲人呢即係好懶高要求，但係佢連嗰啲起格仔同埋勾錯咗 focus 都搞錯咗，咁一口咬定話錯 focus 咁樣。咁啊，咁不過呢啲人開心嘅，因為佢覺得自己係啱㗎。咁我覺得唔識檢討嘅人或者唔識反省嘅人呢，即係其實係對個社會有問題嘅，對自己完全冇問題。 時壞控問題不大 ，H Chan 回音小問題。 你都去讀咗咯喎。 坐火車。大力水手789，尾音有啲差。 哦，咁大鑊。 咁係咪力強？進階。你近咪大声就有回味 ，Jackie 回味 声音松散，但冇回音。 系 ，H Chan 听闻广州有学校禁止讲粤语， 唔系啩？ 水手789，次室内反弹回音 ，Jackie 层唔关器材嘅事 ，Jackie 层系 bandwidth 问题 ，Jackie 层最紧要系节目质素。 尹 信旺，请问边个批评城寨啲灯光？是出晒名全网台街最好喎、 啊。是吧咁抬举呀。喂咁呢就头先阿迪神阿迪奇话最紧要节目质素呢，你竟然唔系讲我呢，我呢个 都唔係節目嚟嘅，真係即係唔係一般嘅大家想象中嘅節目。質素啊，更加唔敢講添啦。即係自問今日啲能量真係太低啦。即係你哋唔悶到走，都覺得好感激。同埋今日應該少人啊，因為能量低咧，大家就聽得冇咁，即係個娛樂性啊。咦，哇，唔係都有百五人喎、啊，講大咗添，唔係講細咗添。喂，都有百五人喎、啊，竟然啱仔。因為諗住咧，今日能量好低咧，又集中唔到精神咧，諗住有一百人都偷笑，點知有百五人。咁啊，仲有係啦，咁嗱，阿大力水手可能都係你個 bandwidth 嘅問題啦，因為呢度咧就絕對冇反彈回音嘅問題嘅，除咗上次阿木子嚟唱佢嘅 live 咧，佢嗰個聲佢聲音嗰個 power 咧，同埋嗰個共鳴係好強嘅時候，我係第一次聽到我呢度嘅 acoustic 係會有反彈音嘅效果咯，但佢反彈得好和諧，即係就利用咗呢度嗰個地方嗰個 shape 唔同嘅反彈聲出咗嚟咧，即係其實佢係一個聲學嘅老師嚟嘅，即係佢教到聲學嘅，因為佢有咁嘅經驗，佢教得到人點樣唱啦。咁啊喺嗰次以外咧，我真係未聽過呢度呢個位咧係有丁點嘅回音嘅，咁所以我都幾肯定係個 data rate 同埋 bandwidth 嘅問題啦。 Jackie 曾嗰啲高音甜，低音准嘅都话系好有趣。Jack Music MB 邓无色 out focus 原因，用老萧讲法系 receive side 问题。CY 控 new problem， 今晚 CY 控 message retracted。CY 控今晚讲乜重要低 ？CY 控其实我讲啲啊，真系啲都唔重要啊，但系又好生活化咁解啫。即系你啱啱听到嗰个 point， 你 get 得到，你又觉得认同咁啊，已经我已经成功，即系我嘅责任已经讲咗噶啦。咁如果有啲咩大道理，有啲咩真知灼见，有啲咩指导性嘅思想，咁你我都系鼓励翻你听翻嗰啲大声又准嗰啲台啦，即系啲老人嗰啲好多经验嗰啲啦。咁所以即係我亦都真係唔敢講我呢個節目囉。老實講，即係我唔係扮嘢，即係扮謙虛呀。老實人哋嗰啲台呢，譬如我參觀過啊老蕭點樣做節目呢，就有幾條友呢就晏晝已經開始做啲 research 呢，就印咗一沓沓紙，好唔環保，咁樣呢就講幾下個話題啦，剪報啦，同埋挑剔人哋文啦，比較咧就 highlight 曬嘅，咁嗰沓紙我諗坐底都20-30張嘅，咁咧就放去講個節目啫。咁咧臨開始之前咧，咁咧就阿老蕭又唔使開會嘅，佢隔離嗰兩條友嗰啲講兩句咧，就不停咁樣喺度攆喎。咁攆完之後咧，一坐埋阿老蕭咧就好似淨係問人啊今晚講啲咩啊咁樣，咁跟住咧就吹啦。咁吹到錯咗，隔離嗰個講兩句咧，又矯正翻啊，唔係喎，佢個內容就咁嘅咁樣，即係人哋係付出咗好多嘅，起碼都有三個嗱講兩句嗰兩友咧，起碼嘥半個鐘就去做個節目嗰啲編排，諗住講啲咩啊，甚至乎我睇到個係一個鐘嘅，即係早成個鐘。咁而嗰啲做 research 嗰啲班底咧，就可能晏晝已經喺度話做全職嘅。咁即係人哋啲節目係咁樣做呢先稱得上一個節目嘅，即係好唔好聽，係咪大聲夾冇準呢樣嘢，就即係題外話，即係因為呢樣嘢同個天分有關㗎嘛。咁但係人哋天分以外嘅嘢真係準備得好多，咁所以對比起我九吹廿四呢，我真係有百幾人聽，我覺得真係執到㗎已經，因為完全係零準備啦，甚至乎開到咪好似頭先咁好混混我都唔知道自己想講乜。亦睇完新聞又冇咩特別嘢刺激到我想講嘅嘢，咁但係講嗰下就真係靠大家嗰啲留言啦。咁所以呢，如果你哋唔留言呢，我諗我九吹廿四呢個 live 都做唔到一個鐘嘅應該，尤其是我而家咁低能量嘅時候啦。咁有時我好高能量嘅，我自問唔知點解無端端 hyper 啊，可能日頭發生咗啲咩事啊，或者食咗啲咩好高嘅咖啡因啊咁樣，我就會癲咗咁樣。好多嘢讲啊，摩打嘴啊咁样，但系就绝对唔系今日呢个状态咯。因为 好似我唔知道自己几大年纪咁啦，即系仲可能打通宵机。虽然我身体系冇乜不适，但系只不过即系能量系偏低咁解啫。 哇！你个老友啊 ，Sefatano 咪有 play Muto 又揾你。 唉，好卵烦。我谂佢又系咪系咁听 live 咧？ 唔知啊。好啦。上 一集、哦、即是话知我讲咗啦，就话个节目，跟住 系 跟住执纸粒就话阿阿聂德宝啊嘛， 唔系啊，但系佢话你片尾又话节目内容只系主持人意见，佢话你好矛盾咁、 啊、但系嗰句系State of Radio 嘅年代嚟噶嘛，因为嗰阵时嗰个片尾系嗰阵时全部都系节目嚟嘅，唔紧要啦，我都唔想再讲啊， 冇人录过咯，为咗 但系。但嗰把聲真係黃金聲咁嚟㗎嘛。嗱、啊、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呢嗰、句嘢講咩話㗎嘛。節目內容唔係主持人嘅、啊、只係主持人嘅意見，嗰句嘢真係經典呀。即係如果大家有留意我個片尾呢，嗰把聲呢幾咁勁呢，我諗如果身為一個老嘢嘅大家呢，你一定會覺得好熟嘅。佢把聲咧就係以前喺戲院裏面講，哎呀，我就唔記得咗佢講咩咁。以前一定有嘅，但係而家就唔該你熄咗你嘅電話，即係嗰個時間咧，佢就有句啊，奉政府如，戲院場內不准吸煙，違者罰5000咁。嗰把聲咧，嗰黃金聲嚟啊嘛。咁我係揾咗嗰條友嚟講 ，Stage to Radio。咪即嗰句头先俾人挑机嗰句嘢呢，即你问我点寫得等即重新录过啫，我又搵唔返佢囉。咁我要搵就搵唔返，都搵得返嘅，但係可能已经唔记得咗或者唔认得我呢，就点叫佢再录多次啫。咁所以我都係保持住矛盾啦，你吹咩？我吹矛盾啦。即呢个矛盾係历史砌出嚟㗎嘛。咁我就讲咗个原因，我点解要 keep 住嗰把声呢，我真係好鍾意嗰个 voiceover 嗰个人嗰把声。真係好有震撼，即係同埋即係代表咗一个时代囉。咁所以嗰位老友呢，真係好多谢咁上心啦，咁样。咁唔紧要啦，即係大家又点睇呢，好矛盾。咁矛盾你觉得矛盾嘅人系咪跌咗，即系冇道德嘅高地咧？即系唔系企喺嗰个高地咧？或者系咪道德好堕落咧？即系你可以判断嘅。即系如果觉得系因为好矛盾，你鄙视嘅，咁又系嗰句啦。即系我又唔会加个粗口字嘅。即系觉得如果你觉得好鄙视嗰条友前后矛盾咧，咁即系正如我好鄙视阿黄毓民咁样，咁我咪唔听佢啫嘛，冇嘢噶。咁。我唔会喺网民度留言噶嘛，呢、這个系仲有咩咧？ 仲有两样好长嘅 问题。系你消化咗先讲。 佢话你蒲咗娱乐圈咁耐，你嘅 career 同杜汶泽、田若离夫妇有冇交集？佢话因为我发现咧，喺香港公开支持民主派嘅艺人已经系少数，但杜汶泽竟然支持碌捻，仲叫佢教主，简直系少数中嘅少数。你对佢有冇特别嘅见闻讲？ 我剛才講咗囉，又唔聽 live。即係佢哋都係名人惺惺相惜咁樣咋嘛。咁佢覺得好行，唔使知內容嘅。個 profile 係好勁咁樣呢，佢又最鍾意勁嘅人㗎啦，咁樣咁解啫。係啦。咁 佢話喎，杜汶澤嗰個碌撚會客室呢， 係 我自己嘅 channel 一共請咗8人，我覺得我唔覺得佢有咩廣告或者有植入廣告。咁究竟佢點賺錢呢？我甚至懷疑佢收維穩費。佢話你點睇佢嗰個 revenue model？ 其實真係賺唔到錢咯。咁一來啦，二來佢背後唔知邊個發現咗佢個 account 個 management 係英皇嘅嘛？好似係邊個話俾我聽嘅？即係我唔知真定假嘅，有人話俾我聽係杜汶澤嗰個 channel 咧係英皇啲電影公司管理嘅咁樣。咁有人封咗蝕本門，咪又俾錢又用到錢嘅話，咁咪要嚟試一啲新嘢，話唔定將來有廣告呢。咁做生意嘅投資嚟啫，呢啲我認為係。咁同埋有冇交集啊？其實有輕微嘅交集嘅。個交集呢就係我嗰陣時幫緊一啲廣告導演剪廣告嗰個階段呢，咁佢曾經出現過嘅。咁呢佢就我個導演朋友呢就有啲 cameraman 嘅朋友，就係 即系好似即系自己 claim 自己系鬼仔啊，即系但系唐人嚟嘅阿陈啊，佢都算系鬼仔啊，竹星仔啦，系啦。咁咧佢就有一次咧，即系佢就几中意我剪啲嘢嘅，佢话咁咧就介绍阿杜汶泽俾我识，话因为咧佢帮阿杜汶泽就拍咗 Isabella 嗰条 MV， 咁就想揾人剪，咁于是乎咧阿陈咧就力荐咗我，就俾佢一齐喺度剪，咁佢同佢。剪咗几日咁样咯，就系、是、咁样交集过咯。咁田瑞嚟啊，绝对冇嘅，见都未见过嘅真人，就系咁啦。咁你个至于头先嗰位朋友，我读唔到个名咯。咁咧佢就系话少数民主派嘅艺人，其实如果你嘥少时间去阅读啊，杜汶泽咧，你又知道佢系被民主派嘅啫，即系。因为佢嘅人士嘅风格啦，即系交朋结友嘅风格，就令到佢俾一啲所谓蓝丝嘅人排斥咗出嚟，咁啊焗住要取悦另外一方面嘅观众咯。即系因为香港喺2014年嘅时候系壁垒分明噶嘛，即系你唔维稳，你唔 salute， 你就系等于嗰边噶啦嘛，几乎系。咁于是乎佢可能佢。因为佢嘅私怨啦，可能系或者佢本身平时嗰、那个嘅交，即系嗰个社交嘅风格，就令到好多系男司嘅朋友都憎咗佢嘅。咁后来佢再个讲多两句，嗰啲维稳费咧就搜集啲材料去搞佢噶嘛。咁啊搞到佢咧就喺一个传闻中一个 list 里面系头位头咗几位嘅。即系唔翻到大陆拍嘢嘅，咁你又拍啲戏又唔翻大陆，个目的咧就系想饿死你啫嘛，即系好似生 cancer 唔食糖咁啫嘛，即系饿死你之后咧，就等你咧就转态去舐埋共嘅，咁但系佢可能硬颈或者佢太严重啦，啲人太憎佢啦，咁咪永不超生咯，咁咪焗住要企喺嗰边嘅阵营咯，咁如果大家支持杜汶泽嘅朋友咧。就唔該你支持阿大快活啦，因為咧，我覺得大快活就仲勁過佢。大快活真係有得揀嘅，就唔使揀佢做代言嘅。但我仍然要堅持揀翻佢咧。我覺得一來非常勇敢，二來咧，我嘅推斷咧，佢大快活咧就更加容易食得少大陸嘅食材啊。原因就係嗰啲五豐行、廣南行實玩謝佢噶，即係人哋攞啲牛扒平過一倍，又或者人哋有啲好啲嘅。雞好啲嘅肉，或者好啲嘅菜，咁但系又唔俾你啊，咁样，咁咪就焗住咧，即系我纯粹系推演啊，就焗住大快活咧，啲食材嚟自巴西啊、泰国啊、或者越南啊咁嗰啲，唔系仲好啲咩？咁所以咧，从一个经济角度啦，即系你食嗰啲嘢贵少少噶嘛，同埋从呢个你嘅政治倾向嘅角度咧，大家应该帮衬大快活咯。就并唔系帮衬一啲小铺或者大家乐咯，因为小铺咧全部都系投共噶啦，即系全部都系蓝丝嚟噶啦，我都唔明点解嗰啲左交咧就咁鬼矛盾嘅啦，佢哋真系矛盾啦，即系成日都叫人帮衬小铺，但系啲小铺见到你啲咁嘅左交，见到啲咁嘅民啲社运人士神真鬼厌掟你走嘅相，即系你知2014年嘅时候发生嘅事啦，直头有啲茶餐厅。或者有啲小铺就连张纸喺度唔欢迎你嘅，唔欢迎一啲社运人士嘅。喂，但佢仲叫人哋帮衬小铺啊，嗰啲，即系我觉得我就唔会听你啲口号咯。老实讲，即系我会自己分析一下咯。即系或者大家睇漏咗嘅，听到佢讲完嘅，你咪又自己谂下咯。即系或者觉得荒谬嘅，大快活就点会唔系大陆嘢啊？咁样，即系如果你系业内人士咧，咁你咧就将我一个推演咧就推翻咗嘅。咁我就。有即系有咗你嘅证据之后咧，咁我就会再去思考下第啲嘢，即系思考第二个可能性。啊，竟然一个 offline 嘅人咧，就可以俾到一个 idea， 我讲出一另外一啲嘢。我发觉我电脑就系死啦，佢不停咁又横间闪一闪。嗯，真系储定钱啦呢镬真系。 Jackie Tan，奉政府谕。戏院场内严禁吸烟，违者罚款5000 Dilbert。依家戏院的熄电话唔准拍摄，果断开场白好似变得好臭串场。Jackie Tan 睇 Voice Look It 就知，小明坐火车。Sorry， 我系好尊敬大快活，可惜我好少出街食饭。 嗯，真系羡慕你啊！ 今晚先食过大快木。 Fairwood， 我知道你讲乜，几幽默啊！我真系羡慕你啊，小明。即系其实我都好希望自己即系喺屋企有嘢食咯，因为我哋两个都系职业型嚟噶嘛，所以成日都会有机会喺街食。我唔明白啊，阿 Dicky 咩叫做咩 Horace？咩叫 Horace Look Up 系咩噶？系咪剧嚟噶？可唔可以解释下 ，Dicky？ 点 解突 然间讲呢个字出？我唔知啊，冇头冇尾啊，我系好困扰啊，真系 sorry。咁而家戏院嘅熄灯电话唔准拍摄嗰啲，好似好变得好臭串场。臭串场系咩概念嚟嘅咧？臭串我知啊。又长又臭我知啊，咁就系臭串场系咪一个新 term 嚟咧？可唔可以解释下咧？咁我觉得戏院咧，我觉得最戇鳩咧就系莫过于任达华嗰条片头啦，就系话佢拍过嘅电影获奖无数，有噶，即系戇鳩到好心，你唔好嘥版位啦，即系仲喺嗰度，即系我宁愿你播啲 trailer 长啲啊，播多两套戏嘅，即系将会做嘅 trailer 嘅播段啦。喂，而家仲边度有人喺戏院偷拍噶，大佬？即系成日咧都变成一个 victim 咯，电影界，即系电影圈就俾你玩死啦，根本就唔系俾偷拍玩死嘅，从来都。你知唔知最多翻版 DVD 嘅时候啊，系有原装 master 噶，点解自己呃自己？即系呃咗自己，又呃到市民，即系将啲责任拱咗落嗰啲贼度啫嘛。其实，嗱呢样唔系我老作噶，我知道边间制作公司有做添噶，直头我知添噶。 M K Moon 话探长好有销售技巧， 销售乜嘢啊？ 搵信喎， 哦， 我会记住啲细铺头贴咩 poster， 贴陈海欣嗰堆一概唔跟衬。M K Moon 搞到我好想食大快活，是拉控到文泽都成日民主派。H Chan 经常见到茶餐厅贴建制派宣传海报，尽量。头先打咗几句嘢讲陈永谦矛盾三部曲低咗，点知又再提 Striven M A C A U 探长有道理，可惜系澳门好子无大。 哎呀 ，Jackie Chan Voice Look Up 系 website 嘅资讯， 尽 量 AT 十七嗰条片头呢 Truman 数九十六 Voice Look Up 查阅网址域名资料的方法。 Who is 嗰个叫做？哦，你话查 Who is Look Up 就知嘛？哦，就系知道，即系你要人解谜嘅。即系我成日都真系再三呼吁各位高抬贵手啊，唔该，即系你打句嘢咧，唔使好急嘅，唔使好快嘅。我真系我要估咧，就真系断绝晒，冇咗嗰个讨论嘅气氛嘅。咁嗱，你话睇 Who is Look Up 就知道嗰个 website 系边个登记嘅。咁但係 YouTube channel 睇唔到嘅，应该就我唔知你咪讲嗰單嘢。咁係囉，嗰啲咁嘅小铺成日连埋嗰啲海报，就係嗰啲海报囉，蛇仔饼种嗰啲系列囉。咁 Seventeen 嗰条片头你係咪讲阿 John？ 嗱，我个人认为嗰条片头真係嗰个动画一流，但係嗰首歌真係好难顶囉，老实讲。我宁愿以前呢嗰、那个广告嘅前身呢就係、是在森林和原野嗰隻原歌嘅弹个木片，即係嗰啲玩具钢琴嘅声嚟㗎嘛。我真係宁愿你就咁样用个画面嚟话叫人唔好做嗰啲嘢，我觉得仲舒服过你咁样唱出嚟囉。咁当然佢咁 cute 呀，我諗呢度多数人都会觉得佢唱得好嘅。但係我就真係唔觉囉。即唔係唔觉，我就觉得讨厌啲嘛。杜汶泽点解成日屌民主派啊？梗系好容易理解啦，呢个，因为佢即系喺佢民主嘅资讯咧，我谂佢就系得热狗同埋黄宗文嘅啫。因为佢喺民主派或者社运界都系得呢啲朋友嘅啫，即系同陈海琪一样啫嘛。其实佢都系最行，即系最 symbolic 嗰啲咧，佢就同佢 friend 咯。 Jackie Chan 任达华不及谭达华 咩不及先？ 扮海关、啊、H Chan， 而家啲戏院少咗播 trailer。 系啊。 J Heaton， 咖喱牛腩症，是 Y 控。香港电影圈死系因为啲剧本份。J Heaton 系。 其实咧，你咁讲又唔公道嘅，即系剧本份啊，即系话啲剧本屎系嘛，都系其中一个原因啫。我觉得最主要、最主要、最主要、最主要、最主要就系买剧本嗰啲人啊嘛。即系买剧本嗰啲人，如果保守嘅话，咁你写得好嗰啲根本就出唔到街，亦都冇机会俾你去批评或者欣赏。咁所以我觉得，我认为啊，即系死喺啲老细又要讨好大陆市场，又要保守，又要惊青。钱又唔多，咁啊成日都弯住条腰就同大陆合拍，我觉得香港电影系死喺呢个态度嗰度咯。系啦 ，H Chan 咧，你就觉得而家戏院少播 trailer， 又的确系，即系我记得以前咧，起码有四五套 trailer， 但系而家啲电影公司 logo 最多咯，咁跟住就香港嘅电影俾你搞弯晒啊！同埋唔該你熄咗你個電話嗰個首歌啦，咁 trailer 可能得兩個，同埋以前啲 trailer 係長版嘅，我記得，即係你入去睇嗰套戲，如果個 trailer 同呢套戲差唔多嘅性質呢，哎你仆街啦仆街啦，已經開始咗啦，咁樣以為係咁嘅以前，即係我唔知大家有冇咁嘅經驗啦，我就好強烈有呢個經驗啦。 我話近時有附近嗰啲餐廳嗰啲廣告囉。 哦係啊， 而家冇 嘅。係囉，我以前認識個朋友叫 Blanco 啊，即夹 band 啲 friend 嚟嘅，突然间哇！你唔讲呢，我就可能永远都忘记咧。朋友，佢就喺华联电影广告公司度做。佢话以前咧要揾一个画师咧画咗一张画，即系好似大概系 A2 size 嘅。咁佢拎去唔知点样放喺度菲林咁样就，即系我嗰阵时仲系读紧啱读完中学啊。咁咧就系咯，以前系好多华强啊，定华联啊，系啊，冇错。而家就由零咯。啊，都轮唔到有嘅 Franco 咯，而家广告系，系啊， 其实都唔多好少，但 系 有啲细嘅， 系啊，啲街坊啦，即系俾你旺角咪有，咁好笑嘅、啊、你，咕碌咕碌咕碌咕碌咕碌咕碌，饮完水啊，咁咧就系咯，即系以前你坐喺个全黑嘅戏院，你都感受到自己喺咩区噶嘛，同埋我记得嗰阵时。华联电影广告有限公司咧，佢啲广告系冇声效嘅，类似系 slide show 嘅，冇歌嘅。咁咧成日个背后咧都系一只歌咧，系得条 bass line 嘅，咚咚咚咚咚咚咚咁样嘅，咚咚咚咚咚咚。我记得就系咁啦。咁成首都成个音乐都系不停咁出啲 slide 同埋一啲好鬼靓嘅对白，咁我搞掂。咦，系咪断咗啊？突然间冇人，突然间断绝晒留言嘅。 Jackie Chan 仲有《白框之刘志峰大亨》嘅无聊扮四条嘅编剧。 哦，系咯，诶，有翻我有。头先阿 Dicky 咧，除咗无聊扮四条呢啲咁脍炙人口嘅押韵嘅形容词咧，仲有个系咩话？好正，我突然间即刻笑咗出嚟。是不是拆了啊？大声一点，我刚才怼回大了啊。 开个好大 声。OK。刚才Dicky你还讲了一个什么押韵呢？好好笑啊，真的。 不记得了。 但我个朋友大金呢又成日形容那些人叫人稀架餐齐都挺好笑的、啊、这个。都挺押韵。 Jackie Chan 点五部冇 budget 冇大 cast 一样掂。 哦，咪就系，所以睇下个出品人有冇品味，同埋够唔够胆搏咯。即系虽然佢哋唔系开善堂，咁但系即系你肯唔肯嘥啲时间去阅读或者去了解，俾啲剧本你睇嗰度有，都系一个好主要嘅问题嚟嘅。咁譬如听讲《厮杀列车》唔系《厮杀》片长拍咗20万啫嘛。港紙咁，但系人啲橋就好勁喎，因為咧我已經聽咗啲人劇透咗大半套俾我聽啦，咁所以咧我都已經知道個劇情噶啦，應該。 Terry Kwok 厮杀片场确系有 D 调到小明坐火车，几十年前成日出街食饭时，有次响大快活拎份卖位，一下跣脚， 哎呀， 半跌晒，当堂呆咗。啲员工好好，碎巴入面啲人俾翻个餐我，啲清洁姐姐又即刻嚟清洁，当年感觉好温暖。 系 你心啲嘢出名污秽，快餐啊、西饼啊、中菜啊，不吃也罢。大家乐出名刻薄，网台好多主持系编剧或者拍嘢， 系嘛？因为编剧多就唔奇，拍嘢我就唔知啦。睇下拍乜啦。因为编剧嘅原因咧，佢编剧唔使翻工啊嘛。即系思潮如泉涌嘅时候咧，咁你写个剧本，其实我谂两日就写晒。即系如果你嗰、那个即系个大纲啦，但系如果你要熬嘅话咧，你一个月都写唔到个剧本翻钟。咁所以。好多冇咩 idea， 又或者啲劇出晒去俾老板睇嘅时候，咁好长时间都好得闲嘅。咁二来有啲編劇呢，就本身係富二代富三代呢，根本就唔使做嘅。或者佢老婆嗰份工係高薪厚禄嘅，可以维持到佢生活嘅。咁、那个老公或者老婆咪放胆做編劇啦。因为我见到呢啲组合呢都唔少嘅。我認識一个編劇导演，編劇加导演，佢老公係唔係话富豪啦，我諗但生活无忧啦，即係有几层楼啊，有啲生意唔使做啊。咁嗰位女导演呢亦都係好爽皮嘅，即係几年先拍一套戏啊，又可以搵到星啊，又出品人又唔知好容易又会搵到啊，咁样拍艺术电影嘅。喂，呢啲真係人中之人啊，真係唔係讲笑。咁所以係啦，香港有好多，即係你话香港电影失败，即係我就绝对唔会话系啲剧本渣咯。 Jackie 曾言论要独立，思考要古 怪。唔系呢个唔好笑。 讲开押韵，大家有冇听过重岛安 Diane Chow？ 全世界睇电影的入场人次是下跌紧，而家在屋企已经太多嘢睇。美国已经有戏院用月费形式增加入场人次。 哦，咁好笑。 Jackie 曾污秽得过银龙啲蒸鱼肉粒饭。 又系银龙。喂，但系银龙啊，梗系唔好，就算佢冇蒸鱼肉粒饭咧。你都唔好食银龙啦，因为银龙讲到明系反占中啦，第一。第二呢就系、是、即系喺门口黏咗添嘅。但系呢翠河就唔同啦。翠河呢我睇住佢收留好多俾警察追打嘅人入佢间餐厅度避嘅。同埋佢亦都通宵开放呢，就有啲人喺出面瞓街嘅淨入嚟厕所。老板都同佢，即系老板娘都同佢有倾有讲嘅，即系所以咧，细餐厅咧，我即系对翠河特别有好感咯。我唔知佢系咪间间都系咁啦，定系唔知佢个大老板系咪入咗嗰啲咁嘅扑街商会啦？因为原来嗰啲餐厅咧，佢哋无论餐厅或者好多做小生意嘅咧，都入咗嗰啲扑街嘅商会咧，就成日请食饭咧，就整两个民建联啦、工联会上去就做嘉宾嘅。就不停咁样咧食住饭咁样嚟氹你落答啊，或者嚟讲出一啲好歪理或者不符事实嘅一啲煽动性嘅言论嘅。因为我最近影咗少少啊，何君尧咧又系请埋嗰啲咁嘅贪心嘅街坊保长咧，走去食晏昼嘅唱住 K 或者跳住大妈舞嘅咁嘅饭局。咁啊为咗咩啊？即系为咗同街坊打成一片啊？唔通？咁呢其实头先啊 ,Dicky 话个蒸鱼肉粒饭呢呢、这个古仔呢或者都市传闻呢就唔系只银龙嘅。因为阿监制呢喺加拿大食嗰啲茶餐厅呢都系有呢个传闻嘅。嗰间叫咩呀？美食园啊？唔系。 咩 呀？ 死咗间唔记得咗。 四个字嘅。 唔记得咗，唔系四个字，唔记得咗系咩。 系囉，原来。 香港仔中心。 哦。已 经唔记得咗。 哦。 反正就記得隔離嗰間酒樓叫 Top Gun， 但 係餐廳 叫咩？ 記得咗。Diane Chow， 小明坐火車，係啊，美心大家樂，因為員工多數都西口西面，我附近間大快活客者又真係幾好笑容。 係啊，其實大快活嗰啲 佢個對員工嗰個 brief 都好唔同嘅，因為我有一次好似同大家分享過，我去完嗰間食坑腩叫咩名啊？潮興，我去完潮興俾個大嬸遊輪叫我幫襯第二間，即係又叫我唔做個生意之後咧，咁我谷鬼氣走去大快活食，咁我話我唔要飯啦，唔該咁樣。哇！佢就話多謝你支持環保啊，咁樣。唔知平咗5蚊嘅，仲要捐咗佢咁嗰啲咧，即系类似有啲咁嘅 campaign 嘅哋，即系你觉得，即系虽然不足为患，即系我一个人唔食饭悭翻啲米，咁但系佢嗰种态度咧，同埋佢本身佢都系公司嘅一个 PR 嘅手法啦，你当佢，即系你唔好觉得佢大仁大义啊，咁但系起码佢咁样做咧，对社会嚟讲都系一个信息嚟噶嘛，咁所以咧。即係正如 MK Moon 話銷售嘅手法啦，你可能覺得我係啦，咁但係當然同呢啲咁嘅我講過嘅以上所有嘅機構係冇丁點嘅聯絡同埋生意嘅。有冇冇講多咗冇啊？嗱嗱， 韻信王細細個已經唔會去銀龍，因為覺得入去唔係食嘢係食煙。翠田，我覺得吉野家又平又好食。Jackie 陳旺角翠荷先係開東市， 係即係嗰間咯，講緊 飲食業最辛苦，一日做超過12小時，人工最低工資，但最支持建制。Jackie 陳英國嘅旺記， 英國旺記啊真係精彩啦！唔係頭先阿監製講加拿大。系温哥华，咁咧，哎呀，终于我见到阿 Dicky 复咗我啦，就系呢个啦。 Jackie 陈，网上大奔州，现实净湿鸠， 真系几好笑啊！喂，咁啊，吉野家老实讲，佢啊几干净，即系 keep 到。同埋我以前我未 keto 之前咧，我成日食个三文鱼同埋鱼诶嗰啲咩鱼子啊，唔系三文鱼同埋蟹子。嘅一碗饭，即系个 portion 好啱我嘅，细细碗，但系就铺满晒啲三文鱼碎同埋啲蟹子咁啊，非常好食嘅。饮食业啊，一开12小時嗰啲系工人洗碗、楼面、厨房呢个待遇嚟噶嘛，就并唔系个老细嘅待遇嚟噶嘛。咁咧个老细先系最支持建制啫嘛，咁当个老细好支持嘅建制嘅时候，佢影响埋啲员工，啲员工你都识讲啦，佢一日翻12小時，佢边有时间睇新闻，边有时间睇立法会直播，边有时间同佢个仔倾偈，佢完全一来又唔知个仔个女啊水深火热啦，即系觉得我供咗你食饭，供你翻学，佢嘅责任就完噶啦，咁第二又唔睇新闻，第三个老细开完嗰啲咁嘅。仆街商会咧，又话全部呢啲仆街啦，阻捻住晒，即系大家一齐见咗镬掉咗镬就啱噶啦。即系佢哋好普遍系咁嘅讲法嘅，成行都咁，所以咧我又唔会怪喺茶餐厅做嗰啲人系变咗蓝丝，就是、正正佢哋每日超过12小時嘅工作，就令到佢连呢啲追求一个灵性嘅机会都冇，即系净系食瞓屌就算啦呢世人。 时歪控顶嗰日响翠华叫个虾仁炒蛋饭，点知唔使3分鐘就到，咁即系唔系即刻整都算啦。点知啲夹饭好似隔夜咁，叫佢哋换过都系咁，顶仲要贵过人。韻信王试过去大家乐食嗰啲铁板餐，同佢讲唔要个意粉，然后埋飞嗰个人同我讲咁个餐冇嘢食喎，咁我就走咗。Jackie 陳松屋都好正， 松屋喺边噶？ 网上就滨州，现实就湿够。小年坐火车，翠华啲嘢无水准又贵。 嗱咁啊 ，CY Han 咧就唔使咁猛嘅，佢执错字粒啫。佢应该就话嗰个叫虾仁蛋炒饭，因为炒饭咧就必定要用隔夜饭噶嘛。咁佢如果我係伙計，我咁樣解釋咯，因為執錯一次，即係調轉咗。其實正名叫蝦仁蛋炒飯咁樣，咁好合理啊！咁你都食得舒服啲啦，係咪即刻？係喎，炒飯係隔夜飯嘅喎，要咁樣咯。松屋係邊間我唔知喎， 係 咯，係唔知啊，真係完全唔知。係嘛，即係都係連鎖嘅。 Joe， 探長你好。 喂 ，Hello， 鐘。 松屋香港有 有松屋呢， 松板屋我知道。 是和有个是和分题地铁站 key 出早餐吃什么好，我知道我太懒，尽量松屋好像是串烧放题。 哦，地铁站 key 图早餐吃什么好，什么叫地铁站 key 图早餐？ 地铁站买东西啊？ 地铁站准吃东西的 吗？那旁边有很多好多小小间嗰啲咩美心饼店啊，又有咩波仔饭嗰啲噶嘛， 食只鸡髀咯，食只鸡髀咯， 啤 龙 王车咯，可以。 啤龙王车冇嘢食噶， 有沙律噶嘛，有牛果沙律噶嘛，有个菠菜蛋咁样。 啤龙王车咧，你可能大家唔知佢讲乜嘅，因为咧，如果你用英文嘅发音就唔系咁读嘅，用英文就叫咩 Pet Manager。 咁 Pet Manager 系法文嚟嘅，有粒星嗰个品牌。咁我哋以前未 key 到之前咧，就真系一个礼拜一定会去两三次嘅。其实啲三文治好食啦，啲咖啡又唔系太浓啦，但系又保持到水平啦，咁又好坐啦咁样。同埋啲食客咧又比较顺眼啲，啲女都靓啲啊，真系。 时歪控嗰个唔系炒饭 ，Gilbert。好记得有次前公司派我过香港上几日 training， 上堂地点系山林道， 啊、 有间餐厅开个冷气16度，冻、 啊、 到停尸间咁。唔知开冷气开到咁冻系香港地算唔算系特例 ？Jackie 陈 kiosk 咩 kiosk 咩意思啊？阿 Dicky 咧，即系你都系一个资深嘅网友啦，但系你成日都单字，大佬真系追唔到你啊！ 嗯、 我唔知佢想讲乜啊。喂，咁咧，阿 Dilbert 咧，我你好似系咪都系加拿大人啊 ？Dilbert， 咁咧就你话山林道，我估你嗰间餐厅系金凤啊，系嘛？咁我解释下咧，香港开冷气嘅文化啦。我就怀疑咧，因为香港好多仲系用紧所谓水机嘅冷气，即系个水塔嗰啲咧。咁咧零至一百嘅啫，好似冇乜 adjust 嘅，因为入直嘅风槽噶嘛。咁咧嗱，如果嗰类餐厅咧，可能佢就算tune 个冷气咧，都唔系用度数嚟 tune 嘅，可能系高中低咁嘅啫。咁嗰啲就大领落啦，因为咧喐亲个冷气咧，又唔系冻得滞，就热得滞嘅。咁有时转季嘅时候咧，明明呢个礼拜37度咁样，但系下个礼拜唔知跌到落28度咁样咧，佢冇人敢喐个冷气嘅。因为喐亲边个死边个嘅，边个喐咗冷气咧就俾人投诉嘅。你知香港啲港女咧，即系我亲眼目睹个 man 咁多次咧，就系、是、因为自己唔舒服咧，又或者坐正个风口位咧，就要勒令人哋闩细个冷气嘅。咁人哋嗰啲水塔机咧，即系一嘢入个风槽嗰啲咧，系冇得闩细啲噶嘛。譬如高中低咁样，其实高跌到中已经可能争咗5度或者10度，咁啊变咗热噶咯。一热嘅时候，不单止有啲人觉得太热，同埋啲曱甴可能因此走出嚟噶嘛，因为个冷气够冻咧，蛇虫鼠蚁细菌咧都会忍住唔出嚟，即系会咁唔啱条件生存，佢就唔出嚟啦。咁亦都系同停尸间嘅原理一样啦，因为停尸间咧一闩细咗少冷气即刻臭晒嘅，因为咧我拍戏拍个殡仪馆咧就有呢个经验啦。即系冻到呕血，但系闩细2度啫，即系即刻闻到臭味。咁后来宁愿冻啦，大家都咁餐厅都我唔排除都系咁嘅，因为好多肉碎啦，好多厨余啦，清理得唔好啦，装修上有问题啦，用只唔啱嘅瓷砖啦，或者用啲唔啱嘅装修师傅咧，佢都会令到嗰啲食物咧会涉咗喺啲装修嘅罅嗰度，即系柜罅、墙罅、地线罅咁样，咁咪变咗好臭咯。咁所以咧，当你个冷气开到冻得死人嘅时候咧，就唔觉臭。咁呢个系行政上嘅方便嚟嘅。咁佢呢个举动系完全唔会为食客嗰个出发去谂，完全系为咗唔好孭镬谂嘅。咁所以咧，香港有好多餐厅咧，或者餐厅咧、酒楼咧，都系宁愿开冷气过冻咧，就镬气少啲。你食完咪早啲走咯，即系一举两得，一石二鸟啊嘛。咁另外咧，商场嗰啲又系，咁嗰啲商场又系咧。好多个即系个管理好健全、好执正嚟做嘅商场咧，佢又系冇人够胆咩镬嘅，因为驻场嗰个经理咧，佢都唔够胆将个冷气随便 turn 嘅。咁又系一到一啲转季啊，或者37度，第日无端端黑雨咧，或者黄雨咧，啲温度又跌咗成5-6度啊嘛。 咁啊，真系冻到呕血嘅，你个身揼湿咗入去实病嘅，咁啊冇人够谂咗个冷气嘅，即系我呢度附近啲商场都系咁嘅，咁所以即系呢个咪就系解释咗咧，香港人做嘢咧，即系做错少错，错即系同埋即系冇人够谂咩，同埋咧嗰个常识水平系越嚟越差。嗱，以前我唔系话以前个常识水平越系高啲嘅，因为有咗淘宝嘢啦，有咗啲人可以直接。去个代理度买一啲建材同埋一啲电器，即多咗呢啲唔专业嘅人系走去做啲好专业嘅嘢嘅时候，咁啊产生咗一个成个社会大倒退嘅现象咯。即系你唔识买嘢，唔识装修，唔识点个装修佬装修，唔识用一个物料，你都系会令到沙士爆发嘅。即系举个例，沙士点解爆发得咁劲呢？因为原来咧 ，Total 嗰个品牌，即系日本个瓷砖厕所嗰个品牌咧。原来一早已经出咗啲咧，系有微量放射性嘅瓷砖啊，即系话有少少辐射嘅，就系砖系俾一啲医院啦，同埋一啲厨房用嘅，一早已经有嘅。其实呢物料，但香港人就梗系翻大陆订啦，平咁多，咁佢理得你死啫，又唔系佢食，佢又唔使喺度嘅，咁唯有咪用好冻冷气嚟补偿咯。即系呢个相信系其中一个可能。就令到啲人强开冷气开到冻得死人为止，就系要嚟保住佢哋嗰个风险啊！就即系等于你要买一只宠物，要佢不嬲都保持住喺个笼嗰度弹跳，又啲毛又好靓，又冇发炎嘅，佢未卖出之前咪狂拍药拍到佢死为止咯！即系拍到佢又未死，又卖咗俾你，咁所以我见到有好多有好多买宠物嘅朋友咧。买嗰只猫翻嚟好靓嘅 ，B B 咁样，哇又天真，啲毛又靓，但系养唔大嘅。原因就系佢未买未到你手嘅时候，佢为咗确保啊，佢喺个笼嗰度好弹跳，好天真活泼，好精神，佢不停咁俾药佢食咯，令到好兴奋啊。喂，咁咪提早肾衰竭咯，最尾。咁呢啲系我直接嘅朋友养嘅猫都系咁啦。如果我直接同佢讲咧，佢又闹交噶啦，有啲人。佢唔信呢啲嘢，成日叫佢唔好帮衬嗰啲宠物店，佢都唔信嘅。 正亮， 梗系啦。 菠菜蛋咁正 ，Gilbert 松屋，日本松屋就似吉野家，其他地方就唔知。Jackie Chan Pretty Manger 超正 ，Pretty Manger 松屋食咖喱饭噶。Gilbert Kiosk 便利店。最重旧时茶餐厅啲奶茶会好饮过快餐店。但近年水准下降，时坏控啲饭硬到好似饭焦咁， 益咗你啦。 坐火车租贵过电费，冷气有咁大， 系啊，呢个都系。 等啲油冻到食完即刻走。Jackie Chan Pretty Manger 啲客有文化好多， 系啊， 热水手789，冷气冻可以除湿气。哇！商铺食电机冷气学问，原来咁精彩。韦信王。商场有另一个原因，就是想过冬，等啲客批翻女，唔会一堆背心短裤人行来行去。 嗯，都可能系，都有可能。咁总之咧，百利而无一害啊嘛，因为冻到病嗰个唔系佢哋嚟噶嘛。咁同埋咧，如果夏天嘅时候，出边37度，你里面突然间跌到落21度咧。即系啱啱入去嗰个快感咧，系会令到你个购物欲好强啩。但你打等咧就扑街啦，即系最憎呢啲人喺度打等嘅。 同埋做物业管理嗰啲人，全部都着晒套装嗰啲嘅。 系喎，即系离地咯。咁同埋头先有个小明坐火车咧，我都同阿监制讨论过呢个问题咧，亦都有同一个结论咧，就系、是、因为啲租金贵，个电费咁多。根本开大咗都根本就不足为患嘅，同埋咁咪变咗又可以减低少啲镬气嘅，咁咪觉得开大咯，宁愿都唔理你死活嘅。 阿 Gil by the way， 昨晚探长打机打到由我瞓着到我瞓醒翻工，凤凰各位朋友系女王， 唔答啦。 探长真系识好多嘢。 啊，探长未必系识好多嘢嘅，识埋呢啲嘢又唔会你觉得好权威嘅，咁所以冇所谓，我都好舒服。咁唔系呢啲系纯粹系推演啫，即系现实系咁，可能有啲距离嘅，即系我都唔敢讲到咁实。但系有时你自己嗰啲谂嗰个理由咧，你不停咁要自己调翻转谂，睇下有冇破绽，你先够胆讲噶嘛。即系我见到好多人咧，尤其是上嗰啲。即系听完一个 guru 讲完一番说话咧，就去 clone 翻一次出嚟，用一个好权威嘅态度扮到你个师傅好似，但系咧你讲两句又已经吉爆咗佢噶咯，佢答唔到你噶咯，即系所以嗰啲人特别憎我嘅。即系我识好多人咧，譬如上完一啲唔知咩堂咧，即系鹦鹉学舌照讲翻出嚟，或者听完有啲唔知咩讲座咧咁样，咁啊好亢奋嘅。咁我系呢啲人嘅黑星嚟嘅。咁我见到佢，有时我真系唔想去挑佢机嘅。有时我有啲唔同角度嘅问题疑问，问一问佢，佢答唔到咧，就当咗系挑机咯。咁所以我啲人际关系都唔系太好。我见到我电脑真系就嚟死，不停咁样。 咁点啊？咁咪快啲完啦。 系啦。 节目啊，唔系节 歌， 呢个 live 啊，嗱，即系我真系一定要戒嘅。呢个唔系节目，呢个系 live 嚟嘅。但系而家多咗人添，仲真系激死人。喂，嗱，既然多咗人咧，我又要不停咁呼吁咧，嗱，餐厅有无饮桶日啦，咁今日咧系 dislike 嘅日嚟嘅，咁因为今日咧要向啲 like， 要向啲 haters 致敬咧，啱啱入嚟嘅朋友咧，请你咧喺个 YouTube 嗰、那个即系呢一版嗰度咧，就帮我 dislike 一下啦，咁咧因为我头先个 target 咧就系50个 dislike 嘅，点知咧？超出想象啊！系而家几多？而家58个 dislike， 咁啊，希望啱啱入嚟嘅朋友咧帮帮手，向 haters 致敬。因为其实 haters 嘅付出咧都好多嘅，因为要准时啦，要快手啦，要次次都喺度啦，或者用个手机都得嘅。咁仲要咧，我成日挑衅佢咧。讲到老鼠都不如佢都唔出声反驳咧，喂，呢啲咁嘅拥趸喺边度揾，大佬？哇，我唔敢读啊，真系唔敢读啊， 粗口啊？ 唔系啊，粗口梗系咁读啦，我边度啊？ 推全但大快活大家乐阿婆阿叔坐好耐谈话，经常无位， 系啊，时 代控生活常识，推理的好导游， 系 ，thank you， 一千元测试镜， 一千 yen 都多啊嘛， 即系 多 嘅80蚊港， 咪系咯，一千 yen 四位数，喂 ，thank you， 四位数 yen， 但系80蚊港纸都好正， 系啊，喂正啊，唔系因为我第一次见到有 yen 啊呢度，嗯。吓、 啊！测试 VPN 用咩 VPN 好啊？喂， 系咯，喂 ，Tilby 可唔可以？ 系咪免费定系或者有少少钱但系可靠？ 咦，苏伦你又话听埋上次唔听嘅，仲唔走？苏伦快走！咁啊，我知啦，你都系嚟咗 dislike 就走啦，系咪？苏伦。 小明坐火车，你个大 fans 系 人王 yen。 系啊，我知啊，我开头话人民币好惊啊。yen 都好好啊， 多谢多谢， 系咯，即系好似好丰富咁啊，有美金有 yen， 有冇人喺印度啊？求其咩啊？求其入少少睇下出边个，喂苏伦波，喂下次揾你啊。不过而家真系好少个筲箕湾，你仲系咪仲喺筲箕湾？我试过揾佢咧，唔出嚟啫嘛，大支嘢，有冇加到啊？我想睇下个。66啊，劲啊！但系咧呢度有85人， 有啲人都系冇留到， 都系冇 dislike 到啊 ，like 同唔 like 都冇， 系咯，好冷漠啊！不过我而家譬如目测咧，我见到呢度大概有15个人留下嘅留言啦。咁我觉得好得意嘅，我观察到咧，通常。有阿 JJ 嗰啲人翻早工咧，佢好早就留言跟住走嘅，多谢佢啦。咁但系咧一路倾偈嗰啲咧，譬如话类似阿 Dicky 呢啲咧 d 的奇的神啊，的奇呢啲咧，佢就會撐好耐嘅，甚至乎的奇唔係的奇，係陀地嚟噶嘛。如果唔係點樣識嗰啲咩網上賓州？其實就咩話？ 好多人都好留意呢啲網上嗰啲好笑嘢。 呢啲網上好笑，呢啲係市井好笑嘢喎。 搬咗去柴灣 㗎，搬咗啦。你點知啊？啱啱出，啱啱先見到。搬咗去柴灣啊！柴灣仲少機會嚟揾你啦，因為我翻去探阿叔都諗住揾埋你嘅，但係你搬咗去柴灣啊，唉。 小明坐火車，佢咁愛你點會呢？ 趙 俊，網台主持係咪好少聽翻網台？沙倫王搬咗去柴灣啦。 啊 ，CT To Chun Chuan。佢呢個問題咧，我諗就真係個別人嘅啫。即係嗱，我就本來好中意聽網台嘅，我都咁，但係越聽覺得越辛苦咧。即係既然你對有啲即係你覺得唔想咁講，但係你又改變唔到佢噶嘛，即係知己知彼，咁咪唔聽咪得咯。即係你使乜咁上心又走去留言叫人哋唔好咁叫人唔好咁指點點啫？咁我就唔會咁做，所以我就越嚟越聽得少啦。 我有時係見到個真人就唔想聽了之後 啊，舉個例啊，新比啊， 唔想舉嘅，係多嗰類啦， 係 都有大部分都係 嘅。哦，即係喺社運場又見到噶嘛，通常都係 或者有時食飯。 哦，即係嗱，呢個係監製嘅意見啦，我就好似冇試過咁樣嘅。 冇底網，我當佢係我當佢係我一個識咗嘅所謂識咗嘅朋友咯，咁就。 哦， 即系真人柒咁样嘅 啫，哦，即系喺支麦度又好似真知灼见，即系我哋都识好多呢人嘅，哇，信心真系爆棚到咧，即系你以为佢有四个学位啊，你以为佢揸飞机啊，或者开间酒庄啊，又或者系好似Richard Branson 咁样玩命啊咁样，哇，屌，原来碌柒咁喎，真人。咁其實知己知彼啦，好多人都覺得我都係咁嘅啫。咁就我就係正正咧九七廿四咧，就係搲爛塊面啊，挖穿肚皮咁俾你知道我係一個咩人咯，就係即係我覺得咁樣先係不枉此生噶嘛。即係你雖然素未謀面啦，多數人都咁，但係我覺得朋友嘅定義咧有好多個唔同嘅層次層面嘅或者咁，我覺得呢種。是朋友两个字的定义，在很多人来讲是一定有个很基本的规定，什么为止朋友呢？见过面的朋友啊，或者互相通过电话约个吃饭为止朋友啊，这样。但我发觉网台又很有趣的，即是甚至乎我可能嗨过一次在社运场合揸过一爬就当了你是朋友，即是我见到很多网台主持和名人之间呢都是这样的，即是我觉得咁你嗰啲未必係朋友嚟㗎喎，即係可能係同道人咁樣，即係但係一講到喂你識佢呀，不如你可唔可以同佢講聲，我又要搵佢呀，但係又搵唔到喎，即係我覺得好多時朋友被濫用嘅。咁但係我覺得虛擬嘅朋友呢，喺呢度譬如網友啦，我即係成日都講，即係我覺得係咪嗰個感情同埋嗰個你同佢講嘢嗰個真心嘅程度，或者講真話嘅程度，是不是差过真的实体的朋友呢？即是以我做了九吹几年呢，我的答案呢，或者我的感觉呢，其实是两样东西来的。即是你一些素未谋面的朋友，即是这里的网友，可能我跟他讲的东西够胆讲一点放一点，或者我们可能一世都见不到了，那不怕见到的时候尴尬这样。所以我觉得是另外一种层次的物种咯，那我姑且叫他做网友啦。咁但係我覺得人類嘅措辭或者用到嘅字呢，即係充滿即係嗰個局限性好大。咁我唔想因為嗰個局限性而扭曲咗真正存在嗰個意義囉。即係聽落好似好撚哲學撚咁樣，但我識條春咩，即係我純粹係即係我做咗九吹之後發覺有一班人呢無端端包括 haters 呢，即係又會準時見面，又會準時喺度講兩句，又會準時發表下自己。即係覺得呢種，即係我唔係話高同低，即係同朋友之間嘅比較，邊啲親密啲，邊啲冇咁親密。我覺得係另外一樣嘢啊，簡直係。咁所以點解我又話，即係又唔係話希望 靠个节目赚到到广告费啊！即系你见到我有时嗰种行为啊，好类似赶客咁样。我点解要做呢啲嘢咧？我系咪四方西咩都唔啱咧？即系其实又唔系呢样嘢咯。即系我觉得我而家试紧一样我未试过做嘅嘢，又或者我唔系跟人哋做翻同一样嘢嘅嘢。例如讲啲好捻权威啊，得我先知啊。习近平原来只左脚趾尾系生一粒鸡眼嘅，我都知道。即系我唔想，我唔系嗰啲，唔系我就唔讲，系我就讲咯。即系我头先所讲嘅嘢都系。我有论述嘅，我唔知道我又唔会一定系啊，一定系咁噶啦，咁我都保留嘅，戴晒头盔嘅。咁譬如你讲 Billy Meyer 讲啲嘢咪大话咧，咁我成日都讲咯，我秒佢嘅地方我就唔信咯。佢其他嗰啲系咪真嘅，我真系有保留咯，可能系真嘅，但系我秒到佢，我即系我有研究嗰阵，我知唔系，咁我觉得 Billy Meyer 好流啦，所以咁唔系代表佢讲嘢所有都错啊嘛。咁所以即系谂嘢嘅方法咧，就应该。铺铺清咯，即系唔系一样嘢就影响晒所有嘅嗰个人讲嘅嘢，但系印象同埋你信唔信得过，即系嗰个人讲十个十样嘢，九样系真，一样系大话嘅，咁你咪用呢个角度去评论佢呢个人系个咩人咯？咁、所以咁啊少啲闹交嘅，即系顶笼俾人单反嘅，因为人哋追唔到呢个步伐啊嘛，人哋就觉得系哇怨恨分明，我先系一个真正嘅人类嚟嘅，好似我呢啲系一个 AI。即系都唔似人嘅，慢慢咁样。咁我啲人啊，当然要进化啦。你仲系要唔系你死我活，唔系要一定我啱晒你错嘅。即系仲系活喺呢个即系呢种风格咧，我觉得满足唔到我咯，真系。 沙林王搬咗半年啦，是 Y 控 dislike 唔落手。 切，讲啲嘢。 收工翻到屋企宵夜中。四月唱聽翻幾個禮拜前學校風雲，好好笑，好好聽。 係嘛？ 石礦我中意聽狗吹，所以不會遺心去。 哎呀，唔緊要啦。咁 探長講呢一啲寵物店嘅做法好大陸。 其實香港一路都係咁噶啦。即係其實我有個中學同學咧，即係而家疏遠咗噶啦。佢又係做開狗鋪咯。即係佢以前喺一個即係個木屋區。但冇屋區搬走曬噶啦，但系咧佢間屋冇拆到，因為佢特別高嘅，咁養好養咗好多隻好瘦嗰只都柏文，咁原來佢又係配種嘅，哇！嗰地方啲環境有惡劣到咧，即係同埋有啲 新界都有時有呢啲， 係啊，咁同埋啲有啲病啊性啊就懟冧佢啊，即係點樣懟冧又唔講俾我聽啦，總之喺埋嗰個山度搞掂佢，你估會文明到啊打啲毒針啊？咁文明應該唔會啦，即係我覺得好卑鄙嘅。雖然嗰個係我都算係死黨嘅中學同學，即係唔係好死啦，即係成日都一齊玩嘅。但係後來做咗呢行咧，我真係覺得太恐怖啦，真係。 Chris Chong， 你去唔去 Click and Flap？ 係啊。 Jackie Chan， 好多網台節目已不斷重複自己，令受眾燃燒生命。Angel Lu， 今晚的 dislike 是一個玩意體驗。 係。 Chris Chong。网台冇排名榜，唔知而家头三 咁唔系有咩 ？Chris Chong 游走团系咪散咗 ？Artist Zero 今次玩过爆个 one like， 下次可以玩个爆个 like。数字游戏啫 ，David 听嗰啲重复三督屁网台，我宁愿听翻正常大气电波电台好过。 其实老实讲啊，当时好兴网台嘅时候咧。人人都話咧，嗰啲主流電台咧，成日講得埋啲廢話啊，唔好聽啊！即係無可否認咧，我有時搭車同埋搭公共車或者租搭 Uber 或者租貨 van 咁樣，啲司機都中意聽商台嘅。我覺得其實而家啲商台嘅節目咧，都因此係進步咗嘅，即係小兒喺度鳩笑嗰啲節目，而家係少咗好多嘅。同埋港台咧個水平咧，亦都唔差嘅。你港台晏昼有一节目讲鬼故嗰班后生仔，我唔噏唔出佢啲名字，即系我有时搭车听着佢哋咧，即系起码唔讨厌先咯。咁其实佢就并唔系话特别差嘅，但唔知点解嗰阵时突然间发现新大陆有网台听嘅时候咧，就义无反顾，人人都系同一鼻孔出气，就系话屌冇嘢听咪听呢啲咯，全部废话，即系将佢哋最差嗰啲放大咗2000倍咁样咧。咁無可否認有話小儀嗰次我都唔聽嘅，即係頂唔撚順，成撚又喺度鳩笑，心尾又係成日玩上下把，玩到都話曬牙啦，屌！即係，但係而家冇咗心尾小儀，即係唔係淨係佢哋隻手遮天咧？ 咁你听阿 Donald 嘅节目都唔难听，我觉得阿少爷 Jim 嗰啲，即系因为我哋年纪大咗，经验多咗咧，即系体验多咗咧，佢都冇以前咁无聊咯。事实上，咁所以系咯，我觉得咩都听下啦。咁我其实一早已经听翻广东广西嗰啲节目，我发觉啊，耐唔少有啲主持好听啦，例如马鼎盛啊，邓达志我都中意听嘅。咁咧系咯。咁所以偏听都有个问题嚟㗎，尤其是网台呢，因为嗰几大撚人呢实在个影响力太大啦，即係令到嗰啲节目主持人呢个个都係追逐个 hit rate， 而不惜係模仿返，即係正如头先佢所讲嘅三督屁啦，即係用返啲好 hyper 啦，好扯啦，好爆嘅方法呢去取悦观众。即係我曾经都一份子，我唔可以唔认囉。咁嗰阵时喺阿大班嗰度做啊，有钱收钱而咁样做，我觉得系理所当然咯。喂，但系今时今日，我讲到明，我九吹廿四呢个 live 就系抒发我自己感情，就服务翻我自己。咁如果咁啱，大家觉得讲得啱听嘅话，即系又你又 get 到我嘅意思，又冇乜误会，又继续听到落去嘅话，咁啊真系当然感谢啦，感激啦。咁所以，我成日三番四次讲我呢个唔系节目咧，即系我就好似。对你哋嚟讲系讲大咗，咁但系呢个真系的确唔系一般你哋听开嗰啲节目，即系呢个系一个卖点啊，反而系，但系有好多人觉得，因为你都唔捻又冇主题，又成一个鸠噏廿四咁样，咁我已经自嘲咗啦，嗰、那个节目名已经，咁你仲想点啫 ？Gino Neko， 我头先发现咗一样嘢，好好笑。 点咧？ 我有两次上嚟九吹日本未沉没同谢丽丽嗰集，系俾听众喺 comment 度留翻我结尾讲粗口同啲鸠屎声嘅时间出嚟。 哦，系咩？ 文王 VPN， 我用 Softever VPN。 哦，听到。系啊，监制研究下先，因为我哋都想研究下呢啲嘢。 Dilbert。讲时讲，佢个眼中记号满，同三等公民冇分别。Play Store 要乜冇乜，下下都要跨区。Super Chat 又冇得直接玩，有冇人下次玩下俾南韩元？ 哦，系咯，玩下第啲啊，非洲嗰啲钱唔知点样兑啊，咁样起码 好衰嗰啲叫咩？几百万 嗰啲盾啊，同埋 Won 啊， 唔系 Won 咪真系 去韩国。喂，咁就系咯。但系唔知点解咧，去到好夜嘅时候咧，就啲人都好好稳阵啊 ，keep 得好稳定嘅。喂，咁啊，澳门咧就真系好 so sad 啊，好 sad 啊。因为澳门咧，其实历史嘅关系咧，信民就梗噶啦，澳门人一定信香港嘅，即系个无论野心啦、蛊惑啦、勤力啦，即系都两边嘅极端都系少过香港嘅，即系我嘅记忆或者我嘅印象啊。咁对于一个独裁嘅政权嚟讲呢，喂屌你咁顺摊，我根本就唔使俾一啲好好嘅嘢你取悦你，你都会觉得即係喺个社会度都觉得和谐嘅。咁你冇呢啲嘢係正常㗎喎、哦、即係你乜都冇㗎係正常㗎啦，因为你啲人又唔好扯，又唔好勤力，个上落香港上落一分钟几十万，澳门一分钟除咗赌场之外都是几千蚊嘅啫嘛，即系啲工作我谂啊，即系嗱，我冇心系即系挖苦啊，即系我觉得嗰个生活节奏同埋嗰个上落，某程度澳门人系识得养生啲嘅，即系识得享受生活多啲嘅。咁但系喺一个独裁者嘅眼中咧，澳门系嗰啲人系真系猪一样嘅啫，即系唔系猪，系羊一样，羊咩啊？一样咁纯，随时要你咁啊咁，要你食草啊食草，要你。食鸡就食鸡咁样，派钱俾你，你跪低叫我皇帝咁样，佢都得噶咁样。你因为反抗嘅人冇人反抗啦，立法会里面烂仔斗咁样啦，屌你真系一个咁嘅地方，即系你唔系睇得咁开咧，你都几难喺度生活到啊！即系我嘅印象啊，纯粹系现实系点，我真系唔敢讲，因为我唔能够代表澳门人讲。 时歪控06年，我朋友在粮物店买咗只猫送俾我，就系、是、见佢好生猛、好活跃，点知四岁就 我讲中晒啊！ 歇死 Q 咗 H 场， 即系挨咗好耐噶啦，其实唔会无端端即系急性嗰啲，因为食咗嚿金华火腿啫，可能。 可能佢天生都系差。 唔系啊，宠物店系好容易有呢啲问题嘅，因为谷到嗰只嘢， 唔系同埋系 传染咯。 近亲繁殖咯。 系啦，总之残忍啦。 H Chan， 哎呀，佢唔读你个 H Chan。 有人问你游走长头 发散？啊，系、哦，真系多谢你关心啦 ，Chris Jung。Chris Jung 系咪湾仔个位咧？未必是名字一样，游走团呢其实就没有一个拜天地和烧王子的仪式进行过的。那是不是散了呢？那我们的 group 呢来不来都 active 的。那呢就是无端端是开了一个我们由WhatsApp 转了去 Telegram， 是只是少了一个人啫。即、就是那个人是多数人都不想去存在的。咁个鬼鼠嘅，其实你要兜一兜面弹走佢咪得咯。咁但系 admin 又唔想咁样做，咁冇话散唔散嘅，个 group 都仲喺度，耐唔耐倾下偈啊。咁我哋都 keep 住一年起码见一次团年嘅。咁咧今年嘅团年咧就去咗德隆嗰度食，点知德隆啊今年就走埋啦。咁希望我哋出年会继续食啦。咁希望年尾又会gathering 啦。咁上次。散运嘅唔知几四周年都有一半人见得翻嘅，有冇一半啊？都冇啊，三分一见得翻咯。咁都互相问候嘅。咁你又咪散咗？冇乜定义咯，散点样散法？咁啊，如果今年嘅团年即系嚟紧嗰年团年冇人出嚟，咁啊即系当散咗咯，冇所谓嘅。因为始终都有一个历史嘅一个有散有聚啦，即系正如雨伞。其中一个 slogan 有雨伞就会有聚埋，咁可能要嗰阵时先再聚都唔定。咁系咯 ，Angel Liu 咧，今日 dislike 系一个新玩意。咁有啲话唔可以违心嗰啲咧，你又唔好咁殷勤啦，即系讲到明系一个玩法啫。 H Chan 系啊，唔读喎，未听过大班台嘅探长啊。读唔到啊，咁人读啦。未听过大班台嘅探长，网上仲有冇得翻听咧？我就冇试过揾，应该冇啦。 我唔知哦。 应该冇噶啦，有冇人知啊？我真系唔知。 唔 系咯，我唔想听。未敢忘记，但系不敢记起啊，已经。 Dave Chung 介绍大家睇电视剧《Haunting of the Hill》。 哎呀，好恐怖啊，唔得，冇错。 Diane Chow 香港电台歌谣节都好。 冇错。 Steven M A C A U 呢样嘢肯 边样嘢啊？你又唔讲 M A C A U 呢样嘢系真噶？ 哦， 三十一台竟然播 Morrissey 演唱会， 系有品味噶，相港台。 现在香港电台质素几好， 系 又有重温， 系、哦、香港电台咧。因为成日有啲声音要打压佢，尤其是中联办啊，即系吴汉文写未噶？吴汉嗱，以前咪即系我讲个历史先。吴汉文同埋徐四文呢啲支流咧，不停咁样咧，文攻武客咧，又话阴阳怪气啊，成日想将香港电台咧就搵啲中央台 take over 咗佢嘅。咁啊，但系打不死啦，当然。咁成日都俾人扣帽子啦，又话佢颠覆基地啊，成啦。咁但系反而咧，你越逼佢咧，佢越硬正、啊。虽然有硬指令同埋用行政方法可以怼冧佢嘅。但怼冧咗港台咧，所谓嘅官台揾咩人 take over 咧？我谂佢仲未揾到呢一啲班底，同埋个效果系好，个后果系好严重嘅。即系譬如你揾翻一啲啊屈永贤呢啲嚟做台长咧，咁我谂即系你个台等于废咗噶啦。咁连维稳嘅效果都冇埋，因为佢不单止嗱港台，佢因为硬性规定咧，所有香港政府啊，唔系就系港台商台都系嘅所有嘅 propaganda 咧，要播到足。咁起码做到呢样，佢唔会唔同你播，唔会播完之后咧就喺度侧边咁样唱衰话咁唱翻衰嘅，起码都顶笼阿陶杰啲节目喺度几夹夹啫。咁起码仲有个作用啦，即系如果你用一个理性嘅角度谂，但系假如你杀咗去搵屈永贤面包台嚟 take over 港台，咁点算咧？俾翻咁多钱佢，即系大把人扑住做嘅，但系个后果仲严重十倍咯，肯定，因为不但冇人听。因为嗰啲所谓拥共拥梁振英嗰啲人，佢都系为咗利益噶嘛，有冇人真心做呢啲嘢噶？究竟咁，所以如果佢醒目嘅话，佢唔好搞港台咯。有得佢做一啲比较颠覆嘅嘢，等 群眾有一個口實，就係話香港仲有言論自由，因為港台體現咗呢樣嘢。咁所以我覺得個存在咧，我覺得而家係最好巧妙咯，即係佢又可以拍到一啲相對接近民眾嘅嘢，又保持到以前香港電台嘅傳統，兼夾而家啲外判計劃咧，就更加卧虎藏龍喺民間嗰度揾到一啲更加製作高水平嘅節目喺港台嗰度做。咁所以港台係實在抵讚咯。同埋我上次去港台做嘢，拍完嘢，跟住翻去類似探班咁樣睇下人哋 office 啊，其中一個場景喺嗰度拍嘅，咁我跟埋去睇啦。佢裡面咧好多台面都有我是真普，唔係我要真普選嘅旗仔啊、雨傘喺度嘅，即係其實佢哋啲嗰班人都非常熱血嘅，對社會非常之關心嘅。咁我見到無線做嗰啲人都係，但係佢哋唔敢表態咯，起碼。 但如果你话生活，由于生活无香港咁急促，目前系还好啦。当然自由真系越来越紧。R T H K 抵赞，节目相当齐。Diane Chow 介绍有个叫 The Works 的英文节目，有英文字幕，介绍展览、摄影、艺团、访问本地艺术家。可能是以香港人为对象，英文好易听。 学下嘢先。 香港电台质素是一直都好，最近拍林荣基 系几有铺 啊，个导演唔知会唔会被 应该唔会嘅。 大家对机场巴士车路经港珠澳大桥有乜睇法？ 哦系啊， 最近新闻话港台唔肯搬嚟广播道，冇得扩充。 哦，咪唔好扩充咯，根本上而家制作都唔使好大地方嘅。因为我见到好多即系港台，我上次去嗰个 office 咧，佢就喺 Indo Center 里面嘅。Indo Center 叫咩中心啊？中文 创新 创新中心喺有一城嘅隔篱嘅。咁其实而家啲 office 咧，你一个 edit room 咧，你我见到层有嗰度有个房咧，唔知有八部 iMac， 又系剪片，即系有啲专系 lock 带，有啲专系剪片，再整到个 server， 已经可以。个 workload 可以好大都得噶啦，即系可以做到好多嘢。咁扩充咧就系个场景嘅扩充啦。如果以往就系、是、因为以前个五台山咧都着重个厂嘅，即系楼底成四五十尺高啊咁样，即系片场咁嘅。但系港台嘅风格咧，由呢个警讯至到而家啲外判节目咧，都系拍外景多嘅。咁所以唔扩充而能够换取。佢会唔会俾人搞？我觉得绝对值得，又兼教系唔扩充都做到嘢咯。有时啲台长或者啲头目咧，就死要面，就觉得扩充好紧要嘅，佢嘅权力嘅象征。嗰、那个年代过咗嘅时候咧，根本唔扩充都可以做到一啲好好嘅质素嘅嘢噶啦。而家好明显啦，即系大家有目共睹啦。 铿锵集同之前的午夜广场都几好，但头条新闻果然算罢啦。 Wing 嘅 Marv Morf， 港台节目仲保持到好好质素极难得。 嗱，我真系好认同啊 ，Dion Chow， 头条新闻真系好核突嘅，即系佢追唔上港台嘅进步啊，其实已经即系仲系嗰啲 gag 啦，仲系嗰啲十八楼 C 座都不如嘅讽刺时弊嘅手法啦。即係我覺得有啊，當然好過冇啦，即係都幾大膽添嘅。即係而家純粹係講個品味同埋講嗰個製作水準咧，佢已經係落後過任何港台嘅節目噶啦，已經。咁可能佢仲係嗰啲老臣子啊，啲老鬼去製作啦，都仲係 Key 六背景嘅，我見到。係咯，啊無端端講港台都幾好啊，這個話題。 H Chan， 港台电视有套外购片叫《潜藏危机》，值得睇，YouTube可以找到。 系啦，我都睇完剧，我都睇翻《潜藏危机》。喂，头先有条友咧讲起嗰套 Netflix 嘅鬼片咧，哇，吓到呕血啊！即系佢嗰种惊吓咧，即系叫做《Haunting of the Hill House》啊。咁咧，佢嗰种惊法咧，系我几新嘅体验嚟嘅。嗱，譬如你睇嗰啲。Conjuring 嗰啲咧，佢都系突然间吓你啦，个样好恐怖啦，把声好得人惊啦，个头灵灵啦，同埋个气氛啦、打灯啦、特技啦咁样。但系咧呢套 The Haunting of the Hill House 咧，哇，真系唔系讲笑，即系嗰种心寒咧， 同埋嗰種家庭倫理嗰種你唔想面對嘅嘢咧，佢擺曬喺你眼前咧。我睇到第三集，我已經決定放棄啊！暫時我睇埋嗰套十年前嘅神劇，我先至再睇下我嘅能量有幾高，我先夠膽睇翻。開頭第一集睇咧，我覺得扯到呢啲戲有幾恐怖啊，都係愛登士家庭嗰啲咁嘅啫，以為啊。哇！點知睇到第二集、第三集已經覺得哇，唔係講笑喎，真係幾堅恐怖喎。咁大家有興趣可以睇下啦。 沙門王，不過廣台電視大廈太舊，落雨會漏水。Gilbert， 頭條新聞嗰啲搞事，有少少閒情嗰陣會睇下。不過分俾蕭叔叔同沈旭輝嗰兩小隻小節目係幾得意。韋信王。最近套火速救兵好似话拍摄好劲， 人都话好劲，但我一次都未睇过。同埋咩叫萧叔叔啊？沈旭辉话知萧叔叔，我唔知系讲乜。咁啊，哦，我冇睇过。喂，咁哇，点几啊？喂，真系好多谢啊！仲有143人啦、啊，未 dislike 嗰啲麻烦你高抬贵手，整多几个 dislike。哇，如果过到100咧就好啦。如果听紧网台 app 嘅朋友咧，都麻烦你有入嚟 dislike 啊，因为我真系坚系真心向嗰啲 haters 致敬嘅。同埋71啦，已经 like 都27个，可唔可以 dislike 咗走去 like 翻咧？你知啊，佢哋好难捉摸噶嘛，佢哋。喂，咁好啦，我话大家如果见到我双眼咧，我都好谢噶啦。即系我个心境系30岁，但我对眼系68岁啦，已经。咁好啦，搵返个 OBS 先。咁啊仲有咩交代呢？冇乜㗎啦。咁啊记住嚟呢、這个Facebook page like 下啦。虽然我而家比较少用㗎啦。咁啊多数呢都喺呢度嘅。喺呢、這个IG 啊，又打呢个 detective 呢就可以搵到我。咁啊 follow 咗我呢，咁我吹鸡我会喺呢度同埋呢度都会吹嘅。咁所以係啦，未 subscribe 嘅朋友呢，请你去 YouTube 呢个 channel subscribe 咗，撳埋个钟仔，咁可以到时都又提下你几时有 live 㗎啦。因为呢排都会几偏，即係几癫婆嘅。原因就係我有时约咗啲嘉宾呢，因为我曾经係即係一同星期四都有㗎嘛。咁我一厢情愿都係揀星期一、星期四嘅时候，可能揀咗星期一呢，咁我星期一呢就会继续做嘅。咁如果冇佢哋嘅时候呢，我淨係星期四嘅啫，咁有佢哋嘅话呢，星期一同星期四都会出现嘅。咁读埋呢几句先。啊，得一个咋喎，呢个係神野猫嚟㗎，唔係 June 呢，唔係我認識嗰、那个。 尽量平时听网台，我都唔知你做到成两点。Good night。 Good night， 好啦。嗱，大家记住听下呢、這个奉政府谕嗰把声喇喎，拜拜。 你听紧嘅系 Stage Tube Radio， 节目内容只系主持嘅意见，唔代表 Stage Tube 立场。